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烈风，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初时间中8级，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沙美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初时8级，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初时间中8级，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5至6级，稍后转吹东南风4至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6级，能见度9公里，有毛毛雨；黄茅洲吹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1,391点，跌1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70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7，日元106.7，瑞士法郎0.915，加元1.264，人民币6.473，英镑对美元1.396，欧元对美元1.209，澳元对美元0.782，新西兰元对美元0.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8.36美元，卖出1,739.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朝早6:08嘅时间，早晨各位听众，出边啊18度啊，咁啊见到有一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生效嘅，咁啊的而且确翻嚟嘅时候咧，哇都发觉出边啊都几大风，咁啊翻到嚟一望下我哋嗰个天气屏幕嘅时候，就见到诶、哎、原来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生效紧，唔怪之得啦吓。咁啊早上嘅时间，咁啊有白元浩喺晨光第一线嘅节目时段咧，就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嘅早晨啊吓。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的而且确咧系短暂，但系喺我哋再生嘅时候，我哋而家活着嘅时候，我哋会唔会谂啊？有好多嘢我哋想做咧？喺我哋嘅生活入边，每一日又会唔会好似一场又一场嘅比赛一样？因为我哋需要不断去同其他人较劲。细路仔系咁，而家连埋读书考试成绩都话最紧要咧，就系赢在起跑线，都要用个赢字去到形容人生每一天每一个嘅阶段。如果某一个嘅地方某一场嘅比赛你输咗，咁点呢？大家有冇谂过人生的而且确？你又觉得喂赢在起跑线、哦？執輸行頭慘過敗家呢啲嘅説話，好容易就會浮喺個腦海入邊。但係你有冇諗過，贏嘅一場比賽入邊，可能真係得一個人嘅啫。呢個世界咁多人，有幾多個人可以贏？輸咗係咪咁重要呢？又或者抱住一個心態，唔贏唔緊要，唔輸就得。每一個人咧都有佢哋自己心入邊一個嘅界線嘅。我自己嚟讲咧，就赢同埋输咧，啊，我就真系睇得唔系话好重，反而我系觉得咧，开心系最紧要。你又会唔会俾得太大嘅压力自己？觉得自己每一日都一定要系赢咗，然后继续追下一个目标。其实咧，有目标系紧要嘅，但系有阵时个过程亦都系好享受。因为当我哋可能年纪大咗嘅时候，望翻好多以前嘅事情，你会发觉咁原来某一场嘅比赛赢咗系开心，但另一场比赛喂输咗，我又冇一种唔开心嘅感觉，反而咧系激励到自己向住下一个嘅目标进发。赢得太多咧，有阵时听过一个都唔知系真理啊，定系荒诞咁讲啦。成日考第一，好似冇乜目标。相反，你能够喺一啲中游位置。或者永远都是考头十名二三，然后你就发觉前面有目标，有个人可以追，原来都是一种的幸福。 充斥一生的感慨，活着就是为将来，人人在灌溉，却缺少真爱，人生仿佛障碍赛，追逼一生的比赛，在路上幸运是天才，日后更可爱，那个当乞丐，全靠这一生的比赛，争取到竟会变伤害，得不到只有人，这么一生也活该，冲击一生障碍赛，直下就算出彩，人其实非悲哀，请不必逼我走。 首歌曲《人生比赛》，太极。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有音乐，有快乐。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咧，有林慧喺呢一度陪住你。陪伴咧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元素嚟噶。扭开收音机，可能你会听到一把熟悉嘅声音陪伴你，开展新嘅一天。其实喺疫情底下，我哋都经历咗唔少改变。年青人喺学业、工作、家庭、社交、健康等等各方面都要面对住一啲新嘅挑战，好多时都会觉得不安啦、焦虑，甚至乎有一种无力感，更加有机会衍生到情绪问题噶。喺呢一个时候，陪伴就非常之重要啦。除咗可以揾屋企人或者朋友倾诉之外，其实喺我哋嘅社区、我哋嘅社会，一样有好多热心嘅团体同埋人士做紧一啲关心同埋陪伴嘅工作噶。今朝早就想同大家讲下香港红十字会推出嘅 Journey Together 心情青少年工作者培训计划啦。这个计划就透过同业界唔同嘅持份者合作，培训青少年嘅工作者，提升佢哋对支援同埋照顾青少年心理健康嘅意识同埋能力，令到佢哋可以装备好自己，陪伴身边一啲有需要嘅年青人度过一啲艰难嘅时刻。计划嘅负责人就介绍啦，佢话呢个计划系由临床心理学家为唔同嘅机构同埋类别嘅年青人进行三个钟头嘅培训，并且就提供埋教材令到参加者可以喺线上，即系 online 啦，又或者系面对面见到其他有需要帮助嘅青少年都可以派上用场。教材都几丰富噶，包括咗一啲互动嘅短片啦，社交媒体嘅小游戏，听落都觉得几有趣嘅。更加是一个好好的机会，可以俾大家互相认识下自己，自我照顾同埋照顾下身边朋辈嘅，亦都可以提升大家嘅抗疫能力、心理质素同埋精神健康嘅。藉住今朝早，不如同大家分享下计划当中提到一啲照顾情绪嘅小贴士啊。第一，一定要俾一啲 me time 自己，即系话要俾啲时间同埋空间自己去思考下、反省下，亦都要观察同埋留意自己嘅情绪状态。第二点就系要接纳自己啦，无论你嘅情绪有波动又好，开心或者唔开心其实都要接受自己系因为有压力啫，并非觉得自己系有病。最紧要就同自己讲，人嘅一生都会有高低起跌，面前嘅困难都系一段时间嘅啫。第三就是要找一个可以令自己放松的方法了。在我们现在疫情底下的新常态，可能就要维持着规律的作息时间。每个人都真的要找一些机会放松下自己的情绪的。就算可能生活当中出现了很多预计不到的安排或者临时的改动，都一定要给自己有一个放松或者是情绪抒发的出口。例如是听下音乐啊，同人倾下偈，又或者是同屋企嘅宠物玩下啦，睇下书，煮下嘢食，其实都可以放松下噶。最后一点就是，如果你觉得头先嗰啲方法都唔足以可以舒缓你心里面嘅压力咁就要揾专业人士倾下啦。特别是如果你觉得自己嘅情绪压力已经维持咗好一段时间我都鼓励你真系要出去揾人倾下偈啦。无论用任何方式都好啦，你一定唔会系孤军作战嘅一个人嘅。继续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嘅晨光第一线啦。梁咏忠、崔杰彤、阿欧、白元浩同埋我林慧都一定会陪住你嘅。 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 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好啦，早晨6点21分啊，咁啊22分啊，而家强烈季候风信号啊，正值咧就系生效紧嘅一个早上，出边系18度。晨光成语百科啊，有咩古仔得意嘅咧？喺春秋时期嘅时候咧，孔子咁啊不断咧喺呢个世界嗰度游历啊，中国嗰度游历先啱啊吓。睇见咧有几个小朋友啊喺度玩啊，玩得好开心啊，弹波子又好。又或者是猜情尋咩都好啦，虽然以前未有呢啲游戏，当佢哋玩就捉蟋蟀啦，又或者是喺度打緊呢个蟋蟀嘅。佢见到零零四四有个小朋友呢企得好开。企得好开做乜嘢呢啊，佢淨係睇所有嘅游戏佢都冇参与。佢淨係望住啲小朋友喺度玩，然后嘅眼神有少少呆滞。孔子好好奇。行过去问下呢两个小朋友，啊，问下呢一位嘅小朋友，哇，诶，你见到佢哋玩得好开心啊？佢就答佢啦，系啊，佢哋玩得好开心啊。跟住转个头又见到成班小朋友，哇，喺度玩下打交啊，跟住玩下推啊，然后又好开心啊，又玩捉伊恩啊咁样。好似就同呢个小朋友一直企喺度呆望咗呢一班嘅细路仔，又玩咗一阵。孔子忍唔住又问啦，啊，小朋友啊，小朋友。你真的不走过去跟他们一起玩啊？小朋友眼神有少少呆滞，又继续答他了，我真的不走过去跟他们一起玩啊。为什么呢？孔子就问了，不如你告诉我为什么啊，好不好啊？这个小朋友他就说了，你看他们玩得多激烈，他们玩斗蟋蟀，他们蟋蟀跳出来，他们又会争着去捉。捉完佢之后又可能会拱，你睇佢哋头先玩打交几粗鲁，你睇佢哋头先玩捉伊恩跑得几快，你见唔见到你几多沙石跌亲点算？受伤唔好啊！这个小朋友真系好认真咁样话俾孔子听，佢唔愿意同其他小朋友玩嘅原因。啊！突然之间呢个细路仔行开咗，佢就行埋咗一边啦。在一条狭窄的道路上面，他捉了一个用沙玩了一个城堡，足足就砌了一个时辰。孔子又在旁边望着他，啊，他真的砌了一个城堡出来，然后自己坐了在这个自己小小的城堡上面。他就问他了，小朋友小朋友，我看了你整个时辰，你砌了一个城堡出来坐在上面做什么呢？于是乎呢，突然之间转眼间，啊，那班小朋友他见到了，小朋友玩紧一个咧叫做拉车游戏，冲啊冲啊冲啊，又系周围冲啊冲啊冲啊，冲到呢条小巷嘅时候咧，佢就话到啦，成班小朋友就同呢个小朋友讲，就话喂让路让路让路，呢个小朋友起咗个小小嘅城堡之后，佢就话唔让，我系唔会让路，呢度有个城堡，我唔会让路。孔子见到呢个情景，我好奇怪，又问点解你唔让路俾啲车啊，俾其他小朋友过啊？这个精灵的小朋友他就说到了，我只是听过那些车要兜路，兜什么路呢？起了个城堡，难道我要开城门给他们吗？当然是他们让路啦。在这个时候孔子就觉得了，啊，你这么小个识的东西真的不少，啊，小朋友呢好像找到一个共鸣一样，他更加说到，是啊，我识的东西真的不小不少的，我只是听过那雨天生出来就懂游水，兔仔出世咗之后三日就识得跑步同识跳，其实我识呢啲嘢都系天生噶，有啲乜嘢咁大惊小怪呢吓？孔子觉得呢个细路仔竟然间会讲呢啲说话，实在系了不起。于是乎，佢不禁赞叹：真系后生可畏。有好多年轻人都系一样噶，对于自己生活啊，甚至乎对于自己创业咧，有好多新嘅点子。后生是指年青人，畏是敬畏，是指年青人通常都会做一些超过很多人超过很多前辈的一些事情，我们就可以叫他做后生可畏。 后生可畏，唔系个个都系天生出嚟咧就系天才。个问题就系、你会唔会肯尝试用多啲脑筋谂一谂自己生活上有啲乜嘢嘅改变，喺人生嘅哲理上面有啲乜嘢嘅突破？如果揾到嘅话，可能你一样可以咧揾到属于自己一番特别嘅事业，做到一个属于你自己可爱嘅人生嘅。 净系挂住踢波，最弊肥老咗，冇阴功咯，同学亦爱莫能助。 肥老咗，冇阴功咯，同学亦爱莫能助。 学生哥好咪输咯，咪日夜啊挂住拍拖，顾住十几科。 一首歌啊，吓学生歌，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解报先，转头翻嚟啊，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喺朝早陪住你啊！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五个优先组别的市民今朝九点起可以到政府疫苗接种专题网站预约接种复星 BioNTech 的伏必泰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预约期是今个月10号至到30号。有7间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可以打伏必泰疫苗，負責營運的醫管局說，每個中心會有4至6位藥劑師和配藥員稀釋疫苗。港島東醫院聯網服務總監劉俊榮就表示，大部分接種後的不適都是由緊張引起，如果市民接種伏必泰疫苗之後出現持續氣促等情況就要送院。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建議，經常要到海外公幹的人士可以考慮接種伏必泰疫苗。 日本一名60多岁的女子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三日之后死亡，是当地首宗案例。厚生劳动省表示未必与接种疫苗有关。报道说，那名女子从事医护工作，上个星期五接种辉瑞和 BioNTech 研发的疫苗之后出现脑出血，星期一死亡。当局说目前未能够确定死因是否与接种疫苗有关，有可能纯属巧合，仍然需要进一步搜集资料。德国高层官员表示，一艘德国巡防舰将会在今年八月启程前往亚洲，回程时将会驶经南海，是2002年以来首次。外交部和国防部官员说，军舰不会驶入有主权争议岛礁的12海里范围内。路透社报道，中国主张拥有几乎所有南海水域的主权，并且在人工岛上兴建军事哨站。美国经常指责北京将南海军事化，并且试图恐吓亚洲邻国。美国海军亦都定期在南海执行自由航行任务。东盟以视像形式举行非正式外长会，商讨缅甸局势。会后发表声明，对缅甸局势表示关切，呼吁各方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声明说，东盟一致认为，任何一个成员国的政治稳定，对实现东盟共同体的和平稳定与繁荣都至关重要，呼吁缅甸各方保持最大克制和灵活性，避免煽动暴力，透过建设性对话和寻求和解，找到符合缅甸人民利益的和平解决途径。声明又说，东盟已经做好准备，将会透过积极和平和建设性方式为缅甸提供帮助。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变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喂，阿天啊，将佢再调高少少啊，高啲添。喂，经文啊已经好高啊，仲调咁高好危险噶。 喂，停，你两个唔可以就咁去调嘢噶。你哋两个有冇搭棚架？有冇攞啲咩系揾螺丝？有冇揾专业人士监督啊？ 你讲乜嘢啊？ 咪咯，我哋喺度调腊鸭啫。吓？ 只是雕腊鸭咋？ 啊，咪仲有腊肠和腊肉剧。 哦，咁不如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精安短剧啦。 吊棚安全做到足，保住一家人幸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猿号打俾你。 好啦，喺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紧嘅18度早上啊，唔知啊，崔杰同朝早起身醒晒未咧？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醒咗啦， 好嘢喎，醒晒人靓声甜咯，即刻吓， 咁咁又冇，你都唔知道有咩样， 切，听把声就知道你人靓声甜啦，系咪？ 嗱，但系其实咧，我哋真系早起身嘅一班人咧，瞓觉都会有啲压力，我唔知道，我可能你都更加系啦，即系我之前做六点咧，我都会觉得哇。死啦！如果即系六点唔准时嘅话咧，就会好担心起唔到身啦。 系啊， 系啊，即系嗰个心理压力系比较大。 我哋咧，如果六点钟翻唔到嚟咧，我哋除咗系连累咗二台之外咧，连普通话台咧都遭殃噶。 冇噶，你已经连累咗自己嘅人生噶啦。 系啊，系啊。 所以好大件事嘅，咁你有冇试过因为太紧张所以瞓唔着，或者平时其实你嘅睡眠质素好唔好咧？ 睡眠质素咧，其实好坏参半啊。有阵时， 因为之前我听你讲，你话小朋友会令到你瞓唔到 嘅。哦，系啊，因为之前咧就细路仔会成日无端端走过嚟啦。不过呢个问题咧，佢随住可能自己年纪大咗，佢都大啦咁样，咁啊已经解决咗啦。咁但系咧，即系你讲到啱，有阵时瞓觉咧，如果你嗰日有运动咧，我觉得会瞓得好啲。如果冇运动咧，有阵时你夜晚想瞓咧，譬如十一点几、十二点要瞓啦咁样。咁其实都好迟噶啦，对我嚟讲。但系有时真系瞓唔着，就系头先 Kitty 讲得啱啦。你会担心自己啊，我会唔会瞓过浓咧？跟住开始担心嘅时候咧，就搞到嗰因为嗰个担心令到你瞓唔着，咁啊越嚟越担心，就越嚟越啰啰挛啦。 嗱，咁所以今日咧，我就有一个咧系由美国哈佛大学医生啊 Andrew 发明嘅一个。呼吸法，咁啊睇下，即系听众朋友会唔会间唔时咧，即系都会诶瞓唔着啊，成日啰啰挛喺张床度，即系数绵羊又帮唔到手、啊，咁、可以试下呢一个呼吸法。呢、這个呼吸法咧就叫做四七八呼吸法。 吓、啊，四 点做法咧系啦，就系、是、其实三个动作嘅啫，就系、是、吸气、闭气同埋呼气三个动作。 哦，即系瞓喺度都做到咯，呢、這 个系啦，即系都。就是当你瞓喺度黑埋眼，但系瞓唔着嘅时候咧，你就可以试下做呢个啦。佢话咁样做咧，即系呢个动作啦，吸气、闭气、呼气咧，就令到肺部咧充满咗氧气。咁当氧气喺身体里面流动嘅时候咧，就可以令到个身体放松，更加容易入睡啦。嗱，呢个咧就系 Andrew 嘅理论啦。咁点样做咧？佢就系跟四七八呢三个数目字啦。首先就系吸气，吸四秒。跟住就闭气闭七秒，跟住咧就再用八秒嘅时间咧呼翻出嚟。不过呼嘅时候咧就要发出呜咁样嘅声，真系呜呜， 成家人俾我嘈醒。 咁你细声啲咯，系啦， 好似引擎嗰啲声， 系啦，即系搣出嚟真系咧呼咗啖气出嚟嘅。咁以上头先所讲到嘅就系其实一个呼吸嘅循环啦。只要你一分钟之内，佢话吓完成三个循环，即系做三次嘅话咧，就已经能够令到你放松咧，比较容易啲瞓噶啦。嗱。當然啦，可能好多人聽到嘅時候就會話嚇、啊，會唔會啊？又要數住四七八咁樣，好似仲緊張、哦，好似好難做、哦。咁不過咧，佢話練習幾個禮拜之後啦，就會好容易熟習噶啦。 嗯。 咁同埋咧，頭先講有啲人咧會擔心太專注做一樣嘢咧，反而個人更醒啊，情緒更加緊張，會唔會反效果啊？咁當然啦，啊呢位 Andrew 醫生就話效果呢、這個四七八呼吸法咧就因人而異。咁当然啦，你就可以即係日常好似阿小白你咁讲，做多啲嘅带氧运动啊，瞓觉之前呢唔好再揿电话等等，呢啲呢都可以帮到手嘅。咁不过如果你话我真係间唔止都有瞓唔着嘅问题，數綿羊數到第一千幾都瞓唔到嘅。 數綿羊係最冇效嘅，其實我覺得。 我都覺得係。 因為我會好專心喺度，驚自己咧 miss 咗一隻綿羊，走失咗就唔好啦，係咪？ 同埋腦裏面個畫面，到底個綿羊係就咁行過啊，定要跳過？ 跳過啊，係 啊。 跟住見到呢隻綿羊，佢啲毛又好雜，要收下又。 所以都可以试下呢个478呼吸法，睇下帮唔帮到手嘅。不过希望即系大家平时都可以尽量放松个人啦，就唔好遇到失眠嘅情况。因为失眠真 系 好 系啊，日头啊令自己放多啲电先啦，系咪？ 系啊。 不过头先 Kitty 讲嗰个478呼吸法咧，我见我好似听过以前有啲咩美军陆战队唔知咩海豹嗰啲咧，佢哋都系话如果惊佢哋失眠咧，就叫佢哋都系有啲套立嘅，就好似你呢个478，佢哋都系咧，其实你最后嗰个八秒咪呼咁样喷翻啲气出嚟嘅，咁佢哋都系话想将身体入边嗰啲气咧，每一次呼吸嘅时候咧，全部吐晒佢出嚟，然后重新再吸过一啖，即系都系类似嘅方法咧，都系帮到人入睡咯。 所以个结论就系你屈住屈住咧，就瞓唔到觉啦。 系啦。 舒翻啖气 系啦，不过如果而家谂住瞓翻嘅就唔好啦吓，要醒噶啦， 醒啦系啊。 好啦，我哋转头见， 拜拜。 我系崔洁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晨光百科。 晨光百科，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电力对我们来说都已经相当之重要了。就算譬如刚才听崔杰同讲，他说哇要这个什么朝早冲杯咖啡啊，我断估他不会用手磨啩，都是按个掣啊，有电啊帮他冲到咖啡啊，是不是？香港的电都有自己的故事的，为什么来的呢？其实呢，香港的电力的公司历史由1889年都已经开始的了。原来以前呢第一间的发电厂就在湾仔的湾仔大道东的山边，即是现在哪里呢？永丰街附近。当时那些旧的发电机呢主要都是供电给那些煤界呢，就是给那些水泵。水泵就泵泵泵泵泵水去哪呢？泵啲水咧就系去到山顶，就俾山顶嘅居民嘅。发电厂门口咧嘅一支有一支嘅电灯啊，因为当时咧属于先进设备啊，咁啊引嚟咗好多唔同嘅民众嘅围观。哇，喺电灯啊，哇喺冇火嘅，着到灯嘅，光咧可以令到人啊觉得咧就系安全嘅。咁啊，当然啦。及后咧，亦都越嚟越多嘅灯咧，就喺呢个街上边咧，大家就见得到啦。好啦，去到1896年嘅时间啦，咁啊，亦都喺雪厂街就兴建咗咧，就系发电厂啦，供电俾用户咯，以及咧就系旁边嘅雪厂制雪啊。其后咧，咁啊，香港亦都有一啲嘅大酒店啊，喺1900年嘅时间咧就准备用升降机啦。咁啊，当其时咧就系香港第一栋啊用呢个升降机嘅建筑物。呢个电力咧亦都系由雪厂街嘅发电厂咧去到供应噶。咁啊之后咧亦都需要越嚟越多嘅电咧去到供应俾我哋嘅城市。不过咧，在我们的城市里面，特别是香港岛早期发展嘛，是不是大家都知道有电车，电车都已经行走过百年了。原来当年电车公司成立的时候，电车正在在香港的主要街道行驶。初期是由于电灯公司的发电量有限，不能够给电去到电车的。电车没有电怎么办呢？是不是原来那时的电车公司的用电是由电车厂入面的发电机自己提供给自己的，所以成本都非常之高。香港也有我们自己的电的一个历史的，以当时供电的一些电的燃料就是煤以及后期的一些石油。既然要大量发电的话，就一定要大量就去到用一些煤炭。煤炭就好像譬如石头那样，体积很大，比重也都很大的。咁啊，故此啊，发电厂嘅当其时一转新地址嘅时候咧，都要以一啲较多位置可以储存煤炭咧，就为大前提噶。时至到今日啦吓，咁啊发电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咁啊，除咗咧就系可以用风力发电之外，太阳能发电，仲有一啲咧喺环保上边具有争议性嘅一啲核能发电厂啊吓。不过咧，无论用啲乜嘢方式嘅发电，最紧要咧就系我哋啲电咧都要悭住使，就唔好谂住咧，喂有电咯，咁就可以咧就立乱咁样用，咁啊有阵时咧都应该系 好好地爱护翻我哋用嘅电，咁样嘅话咧，我哋啲电啊先至可以用得长久噶嘛，系咪？强烈季风信号生效紧啊！而家18度嘅气温，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好啦，嚟到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电话侧边已经拨通咗咧，就系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阿 Circle 喺度。早晨啊 ，Circle。 早晨，小白。 又系时候咧，星期三啊，减减压咯，有啲咩计仔先？ 系啊，我哋咧成日咧都会埋头苦干做嘢嘛， 吓、 啊，即系咧都会谂翻咧过完年之后啦，翻翻工，新生学子翻翻学。有冇发觉咧？我哋都好埋头苦干，好尽力喺一啲工作啊， 梗系有啦。 即系一啲事项上面咧，而忘记咗要自己要去照顾好自己咧、 嗯。 我哋成日都听啦，休息系为要行更长嘅路。 系啊， 其实有道理的。 但系条路真系好长咧。咁长嘅点解条路？ 讲紧嗰个做嘢嗰条路又好长，跟住休息条路又未见到啊！ 休息条路好短，但系工作嗰条路好长，咁所以咪会形成压力咯，系咪？ 其实咧都要留意一样嘢咧，原来我哋埋头苦干去做嘢啦，专注紧去做某一样嘢嘅时候咧，其实我哋会用我哋嘅脑袋咧、 嗯， 我哋成日讲脑袋我哋要分左右边噶嘛， 系啊， 咁我哋就会倾侧咗，喺左边。因为我哋要好理性去分析一啲嘢嘅时候、啊当你去工作嘅时候你要好认真冇㗎嘛，我哋唔係玩㗎嘛。 梗係啦，认真。 係啦，我哋份工咁样。咁所以呢你就会倾侧咗喺一边嘅时候呢就会忽略咗右边。当然啦，你会话啦，哎呀我做一啲创作嘅工作，啲人咪话会变咗喺另一边㗎嘛， 右脑 手右脑嘛，係啦。咁我哋其实想讲呢，样样嘢呢都要平衡。 嗯、 太倾侧佢一边呢 其實都唔係太理想。 哦，即係創作得多咧，就要做翻啲死板嘢。 所以我哋成日有時話做下做下， 你唔理我。 係啊，我想講話個腦實曬啊。 OK， 創作 好 啊， 好啊。 無論做文字或者做一啲好簡單嘅一啲文書處理都好啦。做得太耐嘅時候唔記得咗咧，有時講話點解個腦實曬嘅咁樣？諗創作更加需要出去行個圈攞靈感噶嘛，因為有時你坐喺度齋諗咧。諗得多呢都可能未必有一個嘅解決方法。 嗯。 所以呢我哋成日話我哋都要好好平衡我哋嘅生活，平好好用我哋嘅左右腦呢都好緊要㗎、 哦。 所以點解成日話休息，因為有時休息呢你會即係會忽略咗，因為做開嗰樣嘢呢你會，我都試過有一日呢突然間啟動咗嗰個毛呢、 哦 之前有試下寫嘢啦，我一啟動咗工作毛呢我就唔想食飯又唔想喐㗎，因為我想快啲完成咗嗰樣嘢。 呢樣嘢都好似我，即係我一工作嘅時候我就好想快啲完成曬所有嘢，然後呢就真係可以完完全全 relax。个感觉好似哦放松晒咯，咁样感觉咯。 但又唔系唔好嘅，不过咧，我好想提即系大家都系休息咧系好紧要嘅、 嗯。 所以咧，当大家有压力嘅时候，或者谂到个脑实咗啦，未有下一步进展啊，或者真系突然间因为我最常嘅做到点样先发现咧，紧紧背痛啊，先至发现自己做得太耐咧。咁、 啊、 就不妨要提醒自己早啲啦，要留意一下就我哋都可以转移一下你嘅视线，不妨出去走一走。我觉得呢个反而咧，你平衡翻你你嘅所有嘅嘢啦，无论你工作时间休息啦，点样运用我哋嘅脑袋啦，左边右边又好啦，其实都系好事嚟嘅。尤其是依家咧就即系啱啱过完年啦，即系春节即系已经系春天嚟啦嘛。出边真系好好啊！其实就算喺香港咧，我谂我哋休息咧，我而家即系好鼓励大家咧，点解可以出去咧？依家啲花真系好靓噶。 哦，系啊， 系啊， 鸟语花香啊！而家真系。 尤其是你放完个长假，再重新投入工作嘅时候咧、 嗯， 都系要有啲时间俾自己去休息一下嘅。咁所以不妨咧就出去赏下花。攞返啲力量返嚟嘅时候再工作，係咪即係嗰条路要再继续行。 啱啱啱。 咁呢我就见到呢，即係我自己屋企附近呢，就之前成日都讲黄花风铃木，但今年黄花风铃木真係好犀利，总有一棵喺坐近㗎，即係无论我喺自己屋企嘅范围啦，到我去到返工都係已经比较偏远嘅地方啦、到即係一啲好出名大家都知道无论南昌公园啦，我觉得依家即係可能政府又好或者即周围都种咗好多，所以我周围都望到黄色好靓嘅花。 但有冇话其实从呢个心理嘅角度嚟讲啦，即系欣赏完啲大自然之后，系会点样放松到自己嘅？ 其实咧，你离开，你俾自己离开一下，俾、自己休息。其实我哋成日都讲咧，即系当你离开咗嗰个好专注嘅压力咧，无论你即系做，我哋成日都介绍咁多啲，即系无论赏花好啊，煮嘢食啊，做下其他嘢都好。其实咧，因为你压力嘅时候用紧一个状态啦。当你要想要轻松嘅时候咧，我哋睇到我哋成日都讲我哋有副交感神经啊嘛。咁我哋要俾自己要离开咗嗰个好紧张嘅状态，先至可以轻松到噶嘛。点样可以咧？你翻去大自然啦。今次我哋就话五颜六色嘅花，当地好专注去睇翻。花可俾自己轻松落嚟，其实自然嘅呢、這个就会去翻嗰、那个可以放松得到嗰个状态。咁、 哦、 所以你要舍得俾自己休息啦、 嗯， 无论一日好半日好，依家趁住最近其实啲花好靓嘅时候，一个好嘅娱乐就系免费噶嘛呢、這个、 嗯， 出去睇下花。接近下大自然，这个真是非常之好的休息活动，跟住就再继续努力工作啦。 好啊，咁我哋可以找下屋企附近工作嘅地方，附近边度有花嘅话咧，咁啊而家个个手机都可以影相啊，影翻啊呢一个嘅花，或者同花一齐 selfie 一下咧，个人都开心啲啦，咁啊减下压就最好啦。好，我哋下个星期又拜托你有其他方法帮我哋减下压啦吓，唔该晒， 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而家出入咧好多嘅场所啊，无论系餐厅定还是好多嘅大楼啦，大家都会见到好多嘅 QR code 嘅。呢啲 QR code 咧，咁啊就系安心出行啦。咁啊，大家咧安装咗之后咧，就可以喺特定嘅地方嗰度咧，咁啊进入啊，当然可以啦。咁啊，亦都可以做一个少少嘅记录嘅。呢个记录咧就系知道啊，你曾经去过呢度。万一咧有一啲确诊个案咧，咁啊容易咧就通知翻俾你听。 我自己咧都有一个经历咧，咁啊喺食肆嗰度咧就普通嘅面档，真系好普通嘅面档。咁我就啱啱咧就坐正喺呢一个嘅门口嘅位置啦，咁啊发现咗一啲嘅情景咧啊，都几值得咧我哋去谂一谂嘅，系啲咩事呢？原来呢当我自己食紧面嘅时候啦，咁发现有唔少嘅长者啊，佢哋喺呢一个嘅面档外面呢，咁开头呢就諗住入去食碗面啦，经过量咗体温之后呢就諗住行入去。咁当然啦，喺店铺入面嘅職员呢亦都会同佢哋讲啊，要一系呢就填返呢一个嘅叫做记录啦，一系呢就嘟一嘟啊呢、這个安心出行嘅。但遇到一个嘅问题，原来咧有啲长者咧，佢哋喺写书写上边啦，就未必啊，连自己个名啊或者嗰啲普通嘅地点咧，佢哋都未必写得到噶。咁啊，就有啲职员就问佢哋啦，啊咁你有冇呢一个嘅安心出行嘅程式啊？佢哋就话到，都冇啊，可能咧呢啲咧都系我哋特别需要关顾嘅长者。我当然咧就去帮下佢，咁啊填翻啲资料，就等佢可以入去食面啦。所以咧，如果我哋身边有一啲嘅叫做长者啊，我哋都应该咧就教一教佢，直头可能攞埋佢部机，就帮佢咧就装翻某一啲佢哋最常用嘅程式，咁令到佢哋咧就生活可以更加简便，唔需要咧就是、我见到有眼见到有几位嘅长者咧，曾经想入去铺头，都系因为书写嘅问题啦，同埋呢一个嘅安装程式嘅问题咧，于是乎咧就连想食碗面啊都冇办法入去，感觉咧都觉得如果多啲人咧可以一次过咧就帮得到佢哋嘅话咧，咁件事就可能会好好多啦。咁我哋身边都有好多人咧需要我哋去到帮忙嘅，咁我哋咧有能力嘅时候，或者我哋只不过咧系举手之劳嘅，大家不妨咧就系出多一分力去照顾下身边嘅朋友啊。 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幸运只因有着你。不再流浪与蹉跎，来深深抱紧我，让痴心加上锁，落寞欢欣听着你柔情蜜语，再燃亮我。清风心像雨点，清新仿似你常怀念，喜欢看下雨天，喜欢跟你再相见，重拾未了缘，爱意永不会间断，就算世界与星空每天改变，爱你更多总不敢半点，最爱听你声线，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幸运只因有着你，不再流浪与蹉跎，来深深抱紧我，让痴心加上锁， 再咧去到早上嘅七点钟啊，咁啊听埋新闻报道翻嚟之后咧，分途广播，咁啊晨光第一线咧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咧，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噶，我哋转头二台再见。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马尔尼中毒以及被判囚的事件，美国官员说美国情报机构高度相信纳马尔尼中毒事件的幕后黑手就是俄罗斯政府，今次是拜登新政府首次制裁俄罗斯。 虽然拜登对俄立场较特朗普前政府强硬，但是有官员强调，美国并非寻求重塑和俄罗斯的关系，亦都不寻求将局势升级。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学界超声道主持 黄晓莹、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陈永森 Venus， 今年大学一年级，我由2016年开始接触雷球这项运动。現時是香港女子雷球隊的隊員，在1920年度的中學學界比賽入面，憑著大家的努力，事隔兩年贏得冠軍，我亦有幸獲得最有價值球員的獎項。 逢星期六晚上九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學界超聲道。 樹木可以美化環境，還為我們帶來清新空氣。望著茂盛的樹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问边个啊？梗系问 Didi 啦。早晨啊！ 早晨啊！话俾大家知啦，塞唔塞 车？好，请讲，请讲，请讲。 好啊！咁啊，而家咧咁多条隧道咧，今朝早咧开始比较车多啊，包括平时咧将军澳隧道咧就呢个时间冇龙尾噶，咁但系而家开始咧就有车龙咯。 哇！咁早啊！ 将军澳隧道系啊，所以话今日开始多车，可能多人翻工翻学啦，已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龙尾就喺欣怡花园。咁而公主道过去都有车龙啦，排到康庄道桥面嘅。咁路面方面咧，就见到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喺骏发花园个樽颈位咧就慢车。咁另外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另外讲翻个好消息咧，就系琴日柴湾嘅连城道有爆水管，需要封路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啦，就系连城道近住环翠道啦，而家封路重开。咁另外啦，喺新界嘅车公庙路有水管急收，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港铁站部分嘅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啦。 寻日已经有噶啦，呢个车公庙路。 系啊，冇错啊，好乖啊，你好留心、啊。 一分 系啦，有咁呢个佐敦道几时有噶？ 唔记得啦， 啊，真系啊，咁啊，我唔系成日讲嘅，咁其实都前两三日都有噶啦，都提一提大家啦。喺佐敦道有水管急收啦，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九龙佐治五世纪念公园慢线咧就封闭。经过要留意噶， 嗯，朝头早咧都多呢啲交通问题，似乎今日朝头早 系啊，点解要讲道路工程呢？因为繁忙时间咧，我哋就好少讲道路工程噶。咁啊，最主要因为周围都好多路面塞车啊，同埋路尾咧。咁如果讲咗咧，就变咗车太长啦，交通就变咗唔系咁好。 有原因嘅，所以今日朝头早即系譬如7:09呢段时间咧，就讲咗啲道路工程先。 系啦。 咁之後咧，就喺其他嘅交通消息嘅環節，就可以講翻啲道路嘅行駛情況。 係啊，因為你知啊，繁忙時間香港啦，地少。 人多 車又多，係 啊，所以周圍都會塞車嘅。咁你知啦，好珍貴咁嘅時間，如果揸車朋友。揸車之前聽一聽我哋嘅報道交通消息，避過咗話慳翻好多時間。 係啊，如果你真係唔覺意塞咗喺個車龍入邊咧，你真係好頭痕，走你又走唔到。咁啊，老闆揾你嘅時候，你又同佢講你塞緊車。唉，老闆都係要服侍噶嘛，係咪？大家打工仔明白啊呢啲嘢。 係啊，同埋自己可能都唔想塞緊車啦，當然，所以交通真係好重要 啊。係啊，咁啊，最緊要大家路路暢通啊嚇。 係。 好，唔該曬 Didi。咁啊，天氣方面啊，睇下今日正唔正啊？早晨啊。喂， 早晨， 喂，好多雀仔喎，去咗百鸟居啊？ 系啊，雀仔出晒嚟啦。咁先讲一天气先。 呢只咪升 key 料嚟噶呢只？诶， 唔系咁应声咩？又咁入咪？ 系啊，听得好清楚、啊。 好彩我避开咗升 key 料咋，我而家同佢打好咗关系。啊，唔系打佢啊，打好 打好咗关系， 令到咧我出嚟报天气嘅时候咧。啱啱就佢會靜少少，都係得啲啲啲啫啫嘅雀仔聲，未有啲好大聲嘅雀仔聲啦。咁估計即係春天係咪求偶期啊？嚇咁啊，應該會即係出力啲啦。大家都明白嘅， 係啊。 但係講天氣咧，哇！今日幾大風啊！ 係啊，係啊，今日大風。 係啊，哦，嗰種大風係有啲寒意嗰種大風添。咁啊，同過往朝頭早同樣時間有少少唔同啦。咁所以朝頭早可能此刻如果你要出門口嘅話咧，就要著翻多一件衫，或者咧真係要整翻件風褸咧頂住先啦。如果唔係有啲機會攝親，我自己覺得咁啦。因為大風咧就有另外一個好處嘅，就是、空氣會好一啲啦。 哦，咁啊係啊。 今日感覺上咧，空氣咧都係清新嘅，不過。望上天空咧都密雲喎，咁啊暫時太陽未出嚟嘅，所以睇緊温度咧都係低少少，但係咧密雲咧又唔代表咧能見度低啊，望去香港島嗰邊咧就全部你應該想見到嘅建築物都見到曬嘅，咁啊連山頂嗰啲屋咧。都仲睇得到， 哦，可以同山頂嘅朋友識個 hi 喎，你都 係可以同山頂嘅朋友打個招呼。不過佢哋應該未起身住，估計係啊。究竟會唔會係咁咧？不過我有個朋友住嗰區啦，都好山頂嘅山頂。佢話山頂咧好熱鬧嘅喎，朝頭早七點幾八點，因為咧係啊喺嗰幾條山頂嘅主要道路嗰度咧，好多人跑步啦，以至去到山頂廣場咧，有個環住嗰個位嚟跑步嘅景色。係 啊係啊， 總之佢喺 A 位入咧，其實都係翻 A 位出嘅。咁我就唔係好記得。嗰條跑步路嗰條山徑叫咩名啦？總之你圍住氹氹框咁樣行一圈咧，就喺嗰個傳説中個老襯亭就可以做翻個老襯咁啊，可以爬翻出嚟。 以前咧，我細個嘅時候真係細，因為講緊係十歲十幾歲嘅時候咧，咁我屋企人咧會帶我上山頂嗰度跑步嘅，就係、是、你講嗰個跑步徑咯，因為佢圍一圈，你又可以去翻個起點噶嘛。 係啊，好正噶，同埋嗰度喺嗰度跑步嘅都係當。那個地方的居民啦，咁有朋友形容那度，哇！即係每個人頭咧都有一幾兩億咧，嗰度跑步咧有百幾億喺度跑步嘅朝頭早， 隨時唔止添啊！話俾你聽啊， 係啦，我都係咁樣覺得。咁啊唔緊要，人人天天向上，做人要有夢想。有一日咧，我哋都可以住山頂嘅。 哎呀，好聽啊！呢句説話，朝頭早好大嘅鼓勵啊！ 咁加油，俾心機啦！ 大家加油， 星期三啊，俾心機。OK， 好，唔該曬。哦，咁啊，轉頭見啦嚇。咁啊，另外詳盡嘅天氣方面睇睇咯。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嘅微雨。天氣咧，好話齋啊，稍涼啊嚇。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2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咧就系吹强风噶。展望啊，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咁啊星期六潮湿有雾。而家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生效，所以出边咧风啊比较上大啊吓，咁啊可能真系又正如阿 O 话斋啦，出边风大，但系咧能见度又高喎，系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咁啊低水平咁啊，所以空气咧都系好嘅。嚟到早上嘅7:13啊，听听今天早上的晨光大学先，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朝早嘅晨光大学咧又嚟到中医药保健嘅环节啦 ，Terry 早晨啊， 系早晨啊，各位。 嗱，我知道咧好多女士咧对于自己嗰啲嘅周期性即系月经咧，都可能会有啲不适啊，又或者有啲担忧，因为咧毕竟自己都唔系医生，亦都唔系专业人士啦，有时咧都判断唔到点样为之一个正常嘅月经咧吓。 系啦，冇错啦，好多人都会问咩叫正常月经嘅，我系咪？每个月嚟一次就系咧咁， 系咪计翻咁多日就叫正常咧？咁 系啦，咁啊几多日咧？嗱、正常嘅月经咧，其实28日嘅、哦，咩、叫28日咧？由嚟月经嘅第一日，我哋就叫 day one 啦，就第一日啦。嗱、举个例啦，我哋10月1日嚟月经嘅话咧，下一次嚟月经咧，正常嚟讲28日一个周期就系10月29日啦。 嗯哼， 系啦，咁我哋咁样计咧，就系28日一个周期啦。呢、个就系正常嘅月经周期。 嗯， 好啦，咁嚟月经要嚟几多日先啱咧？咁正常月经就系5至7日嘅，咁、通常就系头2-3日量比较多啦。咁啊，你知唔知正常嘅月经量有几多咧？大家唔会知道啦。咁所以我哋点样去衡量我哋个月经量系点样咧？嗱，头2-3日嚟讲咧，一般咧用到咧4-5塊卫生巾而比较冧嘅，咁我哋叫做正常嘅量啦。咁、如果第3日，当然啦，其他嘅日子啦，4-5日到啦，咁就会比较量少啲嘅。咁呢啲都可以接受，最紧要头2-3日嘅量系足够。咁而咧月经嚟讲咧都要比较液体啊，比较好。咁有好多朋友可能，哎呀，我见到好多朱红啊，咁血块啊呢一啲，嗱呢一啲都已经系冇咁好嘅月经嚟噶啦，正常嚟讲咧应该系液体嘅。 嗱，咁啊头先讲咗话正常经期嘅标准啦，咁唔系即系话如果违反咗头先嗰啲标准就属于系唔正常咧？ 系啦，喺中医角度咧系几严格噶。其实头先嗰个就系一个正常嘅月经。咁、如果我哋哎呀嚟月经嘅时间咧，哎呀觉得有啲痛，哎呀乳房胀痛，或者个量真系偏少，哎呀我一块卫生巾其实可以用成日噶啦，咁样咧，咁呢一个咧都系唔正常嘅月经啊。咁如果唔正常嘅月经咧，常见嚟讲都系嚟月经痛啦。咁、我试过有好搞笑，就系、有个病人嚟到咧就话，哎呀我月经咧我好唔正常啊，我唔痛噶，我知道痛先正常噶。 系嘅咩？应该唔系。 系啦，因为佢话个个朋友都嚟 M 嚟月经嘅时候痛咁样，咁其实咧月经系一个正常生理嚟嘅，所以痛咧系唔正常噶。咁、常见即系点解会痛咧？ 系咯，痛嘅好似都占多数，即系周边嘅朋友都多数话自己系会有啲不适嘅症状咯。 系啦，痛经真系几紧要啦，几常见嘅情况啦。咁好多时咧，点样舒缓？系咪揽住个暖水袋啊？ 都见到有呢啲情况，或者系食止痛饼咯，更加多嘅就系、 食止痛饼就比较惨啲，食完之后下一次都会痛， 系咯，好似恶性循环咁样。 系啦，我哋谂下用啲咩中医方法可以帮到手啦。 好啊， 因为咧，我哋你常见可能见到有啲朋友话：，哎呀，我揽住个暖水袋啦，热敷下会舒服啲。嗱、你热敷下舒服啲咧，即代表入边比较冻啦，即等于你冻着件衫，你觉得舒服啲啊嘛。咁我哋所谓就系宫寒啦。咁點解造成宮寒呢？梗係平日飲食唔檢點啊，最重要啦。成日食生冷凍嘢啊、雪糕啊呢一啲嘢啦。咁尤其是咧，我哋又話，我飲水咁點咧？最好都係暖水，入口嗰係要暖，咁會比較好。因為我哋正常體温咧，其實係36度至37度。咁你室温都25度啦，咁所以其实咧都系比较冻嗰啲噶啦，咁系最好饮暖水。咁嚟月经嘅时间咧，如果你话哎呀我真系好痛、啊，咁点咧？咁样嗱。熱敷啦，熱敷話攞啲暖包啦，暖個肚仔啦，呢個第一啦。咁第二樣咧，其實咧，最好咧可以飲姜茶嘅。又或者咧，真係唔得咧，落下面買杯熱朱古力都可以頂一陣嘅。 係咪因為佢甜啊？定係還是有啲咩一脈相通嘅地方？我諗緊姜茶同熱朱古力係因為佢熱。 朱古力其實入邊有少少成分咧，都係可以缓解到痛楚嘅，不过咧真系好轻微嘅啫，即系又唔好谂住我好痛嘅时候10级痛嘅时候 就饮十杯朱古力咁啊，咁就唔得嘅， 咁啊唔得嘅，咁其实平时嗰个做法都好紧要嘅。我试过咧有个20几岁嘅妹妹啦，对于我嚟讲系妹妹啦，咁样，咁有一次咧喺诊所下面撞到佢，我印象中系见咗佢一次嘅啫，跟住佢就话：哎呀，我唔使嚟见你啦，哇，好好啊。我听你话咧，唔饮冻嘢，唔食冻嘢咧，我真系完全唔痛啦。咁所以如果年轻嘅话咧，我哋食嘅嘢，即系佢食唔食生冷冻嘢，咁好容易即系已经去走咗咧嗰种身体嘅寒咧，咁已经冇咁痛噶啦。咁同埋咧，我哋点解会有血块咧？嚟谂下，幻想下个子宫好似个雪柜好冻咁样，啲血咧，啲经血落到嚟会点样啊？结咗一块块咯，咁样一嚿嚿咯。咁所以呢就系血块啦。咁当个血块要排出嚟，你谂下我哋下面个出口咁细，咁出嚟梗系会痛啦。咁所以咧，我哋最好。就是、避免咧个肚仔冻啊，咁我哋保暖系好重要嘅。咁另一方面咧，如果喺中药嗰个点样处理咧，当然医师就会根据我哋嘅体质去处理啦。咁一般嚟讲咧，就系、我哋要暖翻个肚啦。然后咧，因为入边有血块嘅话，就会开啲护血化瘀嘅中药。系啦，咁而食药嘅时候咧，有啲病人 啊，我咧啱啱嚟完月经啦，我知道咧月经嘅时间咧唔可以睇中医噶，咁样 系咪噶？真系 我听落去又系傻咗啦。咁其实咧月经嘅期间，其实唔同嘅时间都可以睇到中医，因为我哋喺身体啦，即系月经嘅唔同嘅周期嘅时间咧，其实咧用嘅药咧都有啲唔同嘅。例如我哋嚟月经嘅时间咧，我哋就会注重咧活血化瘀啊，将啲唔要嘅嘢排出嚟啦。咁而咧月经后咧，喂，因为咧好似个杯咁样，啲水倒晒出嚟啦，我哋咧就要补肾啊、填精啊，补翻个身体。咁所以呢个就一般咧，我哋咧处理月经嗰个做法嚟嘅。咁如果再加埋其他嘅情况啦，譬如即系月经痛得好紧要啊，即系个人真系好寒、啊嗯，又或者有啲人咧嚟月经嘅时间会肚屙噶，咁呢、這个就会系脾虚有湿。咁我哋咧就会中医师咧就会根据身体唔同嘅情况咧，就再作出处理啦。 嗯，明白晒啦。咁我今朝早咧可能会比较对于女士们咧就有用啲啊。如果你都遇上呢一啲嘅问题嘅话咧，都绝对鼓励你去揾翻你自己相熟啦，或者系一啲可靠嘅注册中医师啦，去睇一睇专业嘅意见，然之后睇下会唔会可以有啲方法调理同埋解决你嘅问题咯。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注册中医师陈佩斯，我哋下次再倾过啦，拜拜。 我有我的感觉，闹市里四处穿梭，喧哗的声音似是猎豹。我有我双手抱着我，哪个也不痛，喜欢孤僻感觉是猎豹。流浪最好，不怕走错路。蝙蝠穿起波鞋，独立地路途变过的，互相不让路，独处冰岛。But I'm used to lonely， 我喜欢一个，我喜欢一个人听一首歌，没有被发觉，喜欢这种一个人的歌。 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好啦，听过 Edgar 嘅 CD Pop 啊，早晨好， 早晨小白啊，今日都可以留意呢一件事， 咩事咩事？ 因为咧，政府啊日前就宣布要求啊，餐饮业处所咧就要安排一个执台专员啊， 嗯， 咁呢一件事都好 零零舍舍系即系自己专系执噶嘛， 系啦嗱，嘅餐厅有餐厅嘅一个人手嘅调配啦， 系啊， 嗱。我同你最常是做食客多啲啦， 系啊。 你去到做食客嘅时候，你知道香港人咧就心急嘅， 嗯。 咁你去到嘅时候咁啊，唔该，就执台咁样。 吓、啊， 咁但系如果咁啱嗰个员工咧，唔系负责执台嘅话， 佢又唔可以帮你执落嚟噶， 唔可以帮你执噶啦。 系啊， 系啊。 譬如一间酒楼嘅，咁佢可以超过一个人执嘅。 系啦、啊，系啦、啊。咁、啊、但系依家更加多。嗱、啊，你以中式饮茶为例，依家咪好多嗰啲点心铺嘅。咁嗰啲点心铺就即系落单一个人，跟住可能执台有两个人咁、嗯、样。咁但系 即系楼面啊，厨房其实有好多人走嚟走去嘅。 旧时就一脚踢噶嘛。 系啊， 系啦、啊。咁、啊、但系依家咧就唔可以一脚踢啦、 啊。 就你就落单就还落单。譬如小白负责落单嘅，咁、 啊、 咧。我叫小白哥仔，可唔可以帮我执执台、 啊？ 你又唔可以执台、 啊，或者帮我冲壶茶咁样。 系啦， 我想帮你，我帮你叫人。 系啦，系啦，咁啊，要叫人咁样做啦。又调翻转头，如果有啲譬如当 Barbie 负责执台嘅咁样，咁、嗯、我叫Barbie 可唔可以帮我落单咧？我 又唔得噶，你等等，我叫同事帮你落单。 呢、這个咧就似少林足球入边咧，你先系铁头功。佢系金刚腿，佢都讲咗铁头功啊啦，金刚腿啊啦，系咪落单啊啦，啊冲茶啊啦，咁样即系类似系咁啦。咁所以咧，即系做食客咧都要有责任。 嗯、 有阵时我哋香港人啊心急，一入到去嗰、那个叫做饮食嘅场所嗰度，梗系嗱易得快快脆有得食啦、 啊。 因为门口已经搞咗一大烂餐啊嘛。如果嗰间系嗰啲叫做网红店嘅，喺门口等咗一轮啦。 嗯嗯 填表填咗一輪啦，或者掃曲啦，咁樣掃完跟住入去，梗係而得即刻有得食噶啦。咁點不知啊？你叫人執台，人哋唔執，咁你又嬲啦。咁唔好嬲字，因為嗰個員工可能都本身好想幫佢執嘅，但係唔得啦。依家要有執台專員，要執台專員咧，執完第一張台。执第二张台 系 到你咧，第三张台你先有得食嘅。 唔系执台专员，除咗执台之外咧，即系点解要特别安排一个人去执咧？就系、是、即系想区分翻大家嗰个工作嘅环境啊嘛，系咪先？好啦，咁啊嗰个卫生情况咁，当然可能会系比较理想啦。咁、但系如果执台专员咧执紧 A 台，执紧第一张台， 系 咁后边可能仲有四五张台。 嗯， 大家真系要等，因为佢除咗执台之外，我就系想讲佢仲要消毒啊。 系啊， 点解搵一个人去特登执台咧？唔系净系执完就算啊嘛。佢、 嗯、 又可能又要喷呢样喷嗰样，跟住咧又要再抹完之后咧，我觉得佢一定有佢自己啲守则啦。例如佢同一对嘅手套， 系 佢执过几多张台，佢又要行翻去边度再换个对新嘅手套，又要先至可以再帮你执嗰张新嘅台。即系你卫生咧要做得越好越企理咧，需要嘅时间肯定系越长。 讲得好啱啊，小白。其实咧呢个执台专员咧，根据政府咁样讲啊，就系咧将呢个交叉感染嘅风险咧降到最低嘅咁样咁啊。 咁佢使唔使自己着保护衣物噶？ 會保護啲啊，同埋有啲我見到有啲食店就會特登執台專員就着住一件黃色嘅背心咯、 哦， 以之識別咯，即係譬如 一睇就知啦咁樣。即係例如我係執台專員嘅，我因為離遠已經見到我執緊台，我唔係偷懶，我執緊台。 係啊，理論上就係咁樣啦。咁啊，業界有兩種聲音啦，一種就係話啊可以請多啲人喎，咁但係令到餐廳嘅成本未會增加 啊。 咁啊，究竟生意量又實唔 support 得到去支唔支持得到一個請多個人咧咁樣咁呢？啲全部都系考量之列嚟嘅，咁啊呢啲就交俾飲食業界嘅朋友去諗啦。咁但系就做食客，好似我頭先同小白咁樣，都用咗三四分鐘時間去講，呢個係一個新嘅常態，即係大家入去嘅時候冇急，冇躁，即係冇話哇做咩平時幫我落開單嗰個強哥唔可以幫我執埋台啊？ 係咯， 咁樣跟住而嬲咗啊！強哥係唔應該嬲嘅，因為 強哥無辜㗎。係 啊，強哥係無辜嘅，因為變咗明仔執台，明仔咧亦都好無辜㗎，因為明仔一個人可能要執曬成間餐廳， 係啊， 咁多張台， 係啊， 係啦。如果明仔放飯咧，佢放飯未有人執台㗎啦，咁佢都需要放飯㗎，係咪先？ 一間鋪頭佢一定係有放飯時間。 係啊。 咁点算呢？ 冇理由你就喺度食，佢想食15分钟至半个钟头饭都唔得㗎。咁、 啊、 明仔放饭，即係執台专员放饭嘅时候又点解决呢？可唔可以轮调另一个真係到时 强哥落场 啊， 去执翻台咧， 系咯， 嗱呢啲都系其实饮食业咧，真系百上加斤噶，所以大家去饮饮食食嘅时候咧，宽容啲。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晨光第一句。 唔同类型嘅书，你要睇多啲啊， 学多啲嘢，知识先至会全面啲。 俄国哲学家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讲过，科学书籍让人免于愚昧，而文艺作品则使人摆脱粗鄙。对真正的教育和对人们的幸福来说，两者同样的有益和必要。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同屋企人讲一声，我会养成阅读的习惯。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63岁男子上个星期五接种科兴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之后，星期日出现急性呼吸困难，自行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同日死亡。院方表示，死者有糖尿病同慢性支气管炎等长期病，抵达医院的时候清醒，但是有呼吸困难，认为表征上与接种疫苗无关。卫生防护中心总监林文健多次重申，未确立事件与接种疫苗的因果关系，又说疫苗经专家委员会评估，认为效益大过风险，不能够随便停顿接种计划。临床试检评估专家委员会今日开会评估因果关系。卫生署话，如果专家委员会认为与接种疫苗有关，可以有不同跟进行动。如果认为疫苗有好大风险，会再转介专家委员会，再决定是否继续接种。政府刊憲將現行的社交距離措施延長14日至到今個月17號，因應最近在食肆出現的群組，加入規定餐飲業務處所需要安排專職員工負責收拾使用過的餐具、清潔和消毒使用過的餐桌和夾板。如果個別處所有關安排並不可行，負責上述工作的員工需要在轉為執行其他職責之前，以及進行每輪收拾職責期間，按需要採取手部衛生措施，包括使用消毒熱手液、洗手或者更換手套。如果而另外，浴室、派對房間、夜店或夜總會、卡拉 OK 場所、麻雀天狗灑落處所以及泳池就需要繼續暫停營業。美國國會參議院以84票贊成、15票反對通過由羅德島州州長雷蒙多出任商務部長。在確認提名的聽證會上，雷蒙多誓言保護美國的電信網絡免受中國企業的損害，又說不應該對中國的目標抱有幻想，他相信中國的目標是削弱美國長期以來的技術優勢，並且取代美國成為尖端研究開發和行業的未來領導者。不過，雷蒙多拒絕承諾將中國電信設備商華為保留在美國的實體清單，引起包括克魯茲等共和黨人不滿。克魯茲批評是拜登政府有系統地擁抱共產中國的決定，亦都有共和黨人擔心雷蒙多對中國的態度不夠強硬。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秀茂坪道去康华苑方向，近住将军澳道桥面有交通意外，影响到来回方向一带都系挤塞。落去康华苑方向咧，车龙排到去宝达村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秀茂坪道落去康华苑方向，近住将军澳道桥面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咧一带都系挤塞。咁去康华苑方向，车龙咧就排到去宝达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咧开始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顺利纪律部队宿舍。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喺新界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咁喺车公庙路咧就有水管急收，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学界超声道主持 黄晓莹、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陈永森 Venus， 今年大学一年级，我由2016年开始接触垒球这项运动，现时是香港女子垒球队的队员。在1920年度的中学学界比赛入面，凭住大家的努力，事隔两年赢得冠军，我亦有幸获得最有价值球员的奖项。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3月3日星期三早晨，时间7:37啊！早晨钟哥，早晨好，早晨晨光嘅听众啊！咁啊，今日咧我就想介绍一个职业俾大家认识嘅。不过呢个职业咧，我觉得即系随住时代嘅转变咧，佢已经变咗另外一个嘅出现嘅方式啦。 即系讲讲俾我听下，系，因为咧， 你谂住转工系嘛？ 系时候转行啲嘛？ 吓，转行， 系时候转行啊！ 哦，咁你系应该 OK 嘅、嗯，因为你有揸开车啊嘛。 咦、哦？而家最兴嗰啲人系咪送外卖？ 嗱，讲翻以前咧、嗯，其实佢就唔系送外卖，但系佢要认识咧附近嗰、那个即系地方嘅道路啊，亦、 嗯、 都要认得嗰度啲人系做咩嘅咧，就系、是、服侍一啲饮醉酒嘅人啦。 哦， 咁我问下欧同阿钟哥啊，你哋身边唔需要讲名啊、 嗯， 即系见过饮住嚟酒之后有啲突发性事件出嚟嘅，系遇过啲咩情况咧？ 唔係，即係我呢個年紀而家遇得少啦。我呢個年紀已經即係後生嘅時候，你識嘅都大部分都可能係差唔多後生嘅人，咁啊好中意咩 兩杯到肚係 兩杯到肚，咁啊 嗰啲咁樣咧，而家就係唔好飲啦。而家可能飲養命嗰啲咧， 但 係 咧嗰啲 養命嗰啲養生啫， 冇搞咁多嘢。 養命嗰啲都會醉㗎。 咁我如果你話最多咪咩咯，即係嘔啦， 係 瞓覺啦， 係 或者亂講嘢啦，或者係做 show 嘅時候上台亂講嘢啦。 哇！飲完酒去做 show 有 唔係嗰啲嘉賓啊？嘉賓上台亂講嘢啊， 好經典㗎喎！ 講嚟聽下， 電台前輩啊，係咪要介紹你識？ 我去啦，唔係有啲就可能會覺得你飲少少，即係壯一壯膽，relax 啲係嘛？但係你控制唔到個鬆容嘅程度咧。 你所謂飲醉係咩先？即係飲到係啤啤呼嗰啲， 啤啤呼翻唔到屋企嘅，本身呢個職業嘅出現。咁但係即係你飲醉酒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呈現方式噶嘛。有啲就會好開心嘅，咁好開心嗰啲我自己覺得 OK 嘅，即係好似真係成個人放鬆咗，即係四海之內皆兄弟，喂，好開心啊咁樣。 我就有啲唔同嘅，即係以前我都曾經即係都試過，梗係會試過飲醉酒啦。 光十色嘅娛樂圈， 你係邊隻先？你係下午嗰隻定 係？唔係，我飲醉酒係不停食嘢嘅。我係唔停得口，係咁食嘢咯。 咁你好快唔醉喎，應該 不停食， 係你 好即 係 突然飲住飲多兩杯就好肚餓。 好理性喎，你個人，你要抗衡翻。 唔係，我就會唔理人咯，仲要食嘢，反正俾嘢我食， 即係其實肥妹鬼上身嘅， 控制唔到咯。 開心開心。不過有啲朋友啊，飲醉酒嗰啲人最唔好係咩？除咗嘔啊、瞓覺嗰啲都係後話，就係飲醉咗繼續再追酒飲，不停飲不停飲，飲到一個。冇啊， 你冇咩？ 嗱，佢头先话你咧就唔好讲人嘅，佢就攞我出嚟讲，系咪唔啱啦？做哥嚟讲， 冇乜所谓啊， 冇乜所谓咯。 我都冇讲具体。 不过咧，你话任何都， 佢而家指数大上， 饮啊， 指数大上， 攞出嚟，攞出嚟，我就追嘢食，佢就追酒饮， 几好啊！你几时请我哋食饭？ 好啦，唔系你哋开心啊，最紧要，我有乜所谓啫？我最中意见到你哋开心。 真系， 真系啊！ 不过有一样咧，我从来冇见过嘅，有冇？冇人飲醉酒之後係爭埋單嘅，冇嘅， 冇嘅，冇嘅。 通常飲醉酒之後咧就走私喎， 見咗， 係啊， 見咗咯。 所以咧喺人哋飲醉之前咧， 你要飲醉先。 係啊，如果唔係你又要埋單㗎啦。所以我哋講個精結出嚟咯。如果你埋單，我咪繼續飲咯，佢咪繼續食咯。 如果我哋三個人去啊，咁啊 O 一飲醉咗之後咧，我就會同阿崔傑同講啦，喂，我送佢翻屋企先，我送佢翻屋企先。係啊，跟住我就同佢走咗先。 係， 咁啊你埋單， 你埋單。所以無論點樣 都係我埋單。 不過都唔緊要。嗱，飲咗酒咧有一樣嘢真係唔好。唔好揸车， 系啦，咁啊，所以咧，我 估到你想讲呢个代客泊车代驾嘅 代驾就系而家有啦，但系原来喺好耐好耐之前咧，喺土耳其咧就有一间酒吧，即系1960年代啊，讲翻咁嗰阵时系点样发生咧？其实嗰啲酒吧咧，嗰间酒吧啦，叫做都系一啲叫做乡村嘅酒吧，都唔系话大家哇，即系会揸晒车去啊，都系附近住嘅人咧去饮酒嘅。咁但系咧，好多时咧啲客人咧就好似即系大家饮到狂欢。嘅时候咧，就直头系翻唔到屋企，即系醉到烂泥咁样。咁嗰阵时系点样做法咧？嗰间酒吧咧就请咗一啲人咧，叫做运送醉酒客嘅醉男子啊，男子即系一个男啦。咁因为佢已经醉到啤啤呼咁样啦，就真系一嚿泥咁样啦，就将佢摆喺一个好大嘅箩嗰度。咁然之后嗰啲工人咧就负责咧运送佢哋翻屋企。咁因为佢哋多数都系即系住喺附近嘅，咁即系醉咗都认得你个样噶嘛。咁啊知道路啦，咁就牵你翻去屋企，咁啊交翻俾你嘅老婆啊，或者你屋企人再处置你啦咁样。 会佢收噶屋企， 佢收。 话佢占位啊，咁样 我唔要啊，咁样都有可能嘅。咁但系佢嘅职责就系送到你翻门口，咁就摆低啦，咁就攞翻个箩走啦，咁样。咁啊，佢哋咧嗰阵时多数做呢一个职业嘅咧，就系早上咧就系做呢个搬运工人嘅。咁去到夜晚即系收咗工嘅时候，系啦，就兼职做呢个运送啲醉酒汉嘅醉男子咁样。 搵得多唔多？ 搵得，我觉得 OK 嘅喎，应该。 即系好多人饮醉酒嘅。 嗱，因为嗰个运费咧就并唔系醉咗个人俾，因为佢都醉到瞓着咗咯。咁你点样问佢攞钱呢？就系嗰间酒吧俾嘅。 哦。 因为可能都系即系自己围内嘅一啲小生意啦。咁佢其实最主要咧系唔想有任何即系一啲不快嘅事情发生。一系你就可能喺佢间酒吧继续捣乱啦，即系醉到烂泥咁样。 打架啊！ 第二系啦，就好惊你咧。自己翻屋企途中遇到啲咩意外，咁所以酒吧咧都好贴心咁样，我帮你俾，我帮你请呢啲工人咧去送你哋翻屋企。 咁点解间酒吧唔开埋酒店咧？ 喺上面瞓啦，横掂都系啦。 咁啊，太多老婆会嚟嚟佢间酒吧嗰度揾嘢啦。咁可能就更加扰攘到佢嘅生意。咁啊，嗱，时至今日咧，头先阿 O 就会讲话有呢个代驾服务啦、嗯。你哋有冇用过咧？ 一啲啲咩爱的代驾真系啊！ 即系代系啦，代客揸车嘅服务。点解咧？ 香港有嘅，香港有的， 香港有啊， 香港有嘅。 依家都好少饮酒啦。 唔係，連我哋接觸唔到啫。我哋接觸唔到並唔等於佢唔存在啊嘛。 好似呢個服務喺香港都要領牌嘅，唔係咁簡單。同埋入邊都牽涉好多千絲萬縷嘅關係，因為有啲朋友都係做酒業大亨嘅，直情係咁。 哦，你又識人哋賣遊艇，又就係酒業大亨。 好出奇咩？ 都係同一個人係嘛？ 你人大咗就會識到呢啲人㗎啦。 唔係啊，我都唔識啊，我就係識啲人坐渡海小輪嘅啫。 係咩？有前排有個渡海小輪用咗2100万。收藏埋 啊！而家买咗，就系嗰个啦，系咪你嗰个？ 就嗰个咯，海上豪宅啊嘛！我知而你 就系嗰个咯。 咪讲翻呢个酒业大亨，佢就谂住，喂，咁你下下即系饮咗酒都唔揸车，咁令到佢嘅酒嘅销量都低好多噶嘛？咁啊谂啲计仔话，哦，不如喺香港搞呢个叫做代驾服务啦。佢话原来咧入边牵涉咧好多唔同嘅嘢。第一咧个乘客或者个顾客信唔信得过个司机啦？咁有阵时咧唔系惊自己醉或者。单单是啊违规违法咁简单，是想架车可以安全咁样送翻去自己屋企。嗱呢个咧好麻烦，因为咧香港咧真系好多人揸靓车嘅。咁咧第一咧就系嗰个代驾嗰个朋友咧手车要得，第二咧就要佢识开嗰啲车。好老实，突然间有只马哥牌子嗰啲车咧，你坐咗上去咧，唔系个个识得开嘅，系咪先？即系有啲超级跑车啊，或者劲啲嘅跑车，或者依家嘅电能车啦，系咪先？即系你入到去嘅时候，佢都唔系攞锁匙噶嘛，你攞住张八达通，你要嘟某一个位，你先开到车门噶嘛。 系， 咁即系变咗你嗰个代客泊车或者代驾嗰个朋友仔，你即系要识得揸先得啊嘛。咁佢唔识得揸，咁你咪又系企喺度。第二就系如果有啲咩嗨花碰撞，咁系入边个啊？如果嗰、那个叫做车你翻屋企嗰个哥仔只系收60蚊，但系你嗨花咗要收60000蚊、啊，咁佢又边度赔得起？入边牵涉好多呢啲千丝万缕嘅成本，所以香港未必 work 咯。 系我自己咧就因为特登上网即系抄下香港嘅代驾服务呢啲帮人哋揸车咧，咁嗰啲网站佢点写咧？其实阿 O 都讲得好详细嘅，就系佢真系嘅帮你揸车嗰个人咧，佢会即系严谨地筛选啦，即系要譬如你可能嗰个车龄本身都已经系有翻咁上下，跟住咧就要识得揸唔同嘅车，即系知道你有啲即系棍波车你又要识揸啊。其他你又要識啫。 如果個客係揸架電單車嚟咧， 哦，所以其實佢有㗎，佢話要睇下咧嗰個人，即係佢請人嘅時候都要知道你有幾多種嘅車牌，係啦。咁另外， 如果個客係揸泥頭車嚟咧，泥頭車唔可以飲酒啊， 係咯， 唔可以用你 service 啊。 如果揸架拖頭嚟咁點咧？我又冇個拖頭牌先。 所以其實佢請嘅人咧就有啲似我哋嗌外賣嘅，即係可能佢係已經手頭上有一扎人識得揸唔同嘅車，咁然之後 佢有啲吞啊！你見 唔係真㗎，佢係咁寫㗎。 我想即係 拖頭啲師傅都好專業。 嗱，佢話呼籲係有冇啲係識揸拖頭嘅人，但係你又識揸法拉利嘅。 係啦。我真係想問 一下，所以咧佢有好多唔同嘅，佢話嗰啲人咧係已經盡量考咗1、2、3、4、5、10、8、19號牌嘅，係啦，即係唔同去幫你配對翻啦。其實佢似係呢一間公司咧，似係個平台嚟。 不過咧，淨話講拖頭啊，即 係 你識揸其實 唔係識揸，識揸拖頭又識揸， 講咗咁耐。系啦， 我系有牌嘅， 我系识揸拖头就识揸法拉死嗰啲咁样咧，我就唔识。但系识揸拖头揸到好似架法拉死喺街度咁样飞嘅咧，我就见好多啦， 都见好多啦，系啊， 即系扁住你行个 跑。系啊，咁所以咧，即系都系嗰句啦，饮咗酒之后咧就唔好揸车。咁如果唔系咧，就其实有好多方法，除咗你搵代驾之外，而家都有好多所谓叫做零酒精嘅酒类饮品噶嘛。 咁嚟咩咧？ 开心我咯， 我不过。不过咧，即系我觉得饮酒，你话，饮咗酒就梗系唔好揸车，呢个系真啦。咁调翻转头，其实点解要饮咁多酒啊？即系我觉得饮酒可以饮啊，当然系，即系浅尝两杯。但系你饮到系劈咧，即系呢个，我唔知点解叫劈字啊？ 你嗰年，你嗰年代发明 系啊， 我唔知点解叫，我知咩叫劈嘅。 劈酒系咪？ 酒又系劈啦，人又系劈啦， 天光有都系劈， 有系劈啦，天光又系劈啊，劈到天光咁样。 揸车都系劈， 劈车 入去大清水。 唔知點解咩都咁， 佢都係劈啊，劈佢啊， 真係好奇怪。就係成日都用呢個形容詞，我話飲咁多做咩咧？你飲到 有啲最有啲意思咧，其實係最好嘅。 係、 你諗到嘔咧，其實係辛苦，即係何苦啊？佢哋 係啊，所以朝頭早咧就唔好飲咁多啦嚇，飲茶就 OK。 飲咖啡。 嗯 嘅暗暖加室外气温有十八度，相对湿度75%，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噶。我系崔洁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随住有一年时间咧，大家冇得飞啦，香港嘅朋友仔咧。終於發掘到無限嘅香港秘境啦，咁、有好多咧唔該去嘅地方咧，大家都去打卡啦。有啲山咧一世都未行過嘅，會去行啦。 唔該去咧就係唔該去咗啦， 係啦，唔該去咗啦嚇。咁真係去咗啦。咁譬如呢、這個香港版嘅秋葉原啊， 又去埋啦， 係啊咁樣啊嚇。啊唔係興井澤， 興井澤 香港版嘅秋葉原係鴨寮街啊！突然間諗起啊，都去咗啦，鴨寮街都去咗啦嚇。香港版嘅興井澤， 而家嘅秋葉原應該係油麻地旺角， 係咯，我以為係現時點嗰邊， 咪就係嗰度油麻地旺角嗰頭咯。係、如果你話真係成棟成棟都係賣同一類型嗰啲電換啊嗰啲東西，就係嗰度咯。 哦，啱啊，你定義啱啊，你留下 權威嚟㗎嘛， 你都想留連喺嗰度， 係啊，你都留下好多腳毛，所以咧唔需要做脫毛，唔需要做激光脫毛咁樣。喂，但係咧有啲朋友咧都留咗好多腳毛喺呢個西環碼頭嗰一度， 似乜嘢嗰度？ 嗰度似香港版嘅天空之镜 啊！ 只要求其倒一滩水咧，你就可以 再天空之镜噶啦，嗰度 系啊，真系真系好靓。 咁点解拣到西环呢？ 等等先，嗱，你就话点解拣到西环啊，钟哥？嗱，Kitty 咧就哇，真系好靓，好似好多情怀咁样啊，系嘛？使唔使即刻播翻一两只怀旧嘅金曲俾你应一应景啊？ 要播就梗系播呢个《志明与春娇》啦，一幕都喺嗰度拍噶嘛。 西环码头嗰度， 西环码头系啊，佢因为嗰度 有一幕就阿欧海纯同阿即系诶阿余文乐见到放狗嘅时候，跟住见到欧海纯，跟住就 first 阿欧海纯， 系啊， 佢啲朋友 first 啫，其实唔关佢事嘅，系啊，我帮阿余文乐讲翻句，就系呢一幕经典嘅剧情就喺西环码头。其实呢个系一个打卡热点嚟嘅，咁啊，琴日开始。就封咗啦，就唔俾有人再入去呢个西环码头嗰度啦。 点解咧？ 因为咧干扰到咧啲码头工人嘅运作啊。 嗯， 啲码头工人咧就会觉得啊，其实 以为嗰啲人嚟搵工啊。 即系你着到咁靓嚟，攞部相机嚟建工，我哋呢度做搬运噶。 我又唔止就系影相，我见有啲人喺嗰度直头踩板噶。 系啊，踩板啊，放狗啊，露营都有。 咁 嗰排 嗰啲就唔系踩板啦，直头踩墙啦。 系啊， 但系啊， 我哋搬嘢，你过嚟踩板，你仲唔系踩我个墙？ 咁啊，仲露营都有咧，就觉得过咗反，咁啊，同有关方面去投诉。咁投诉完之后，就决定封翻呢个西环码头咯，咁样。 咁始终系人哋工作地方啊。 你又系觉得过分嘅？喺旁边摆晒卡板，你嗱俾啲相中嗰系旁边摆晒卡板，跟住你就喺隔篱有个荧幕咁样，贪佢泊车唔使钱，跟住你就对住个海咁样。系啊，第二招咧又唔攞翻走嗰啲玻璃樽啊，或者嗰啲饮食嘅嘢咧，咁啊令到咧哇又污糟啦咁样，咁啊更加咧干扰到啲码头工人嘅工作，因为即系旧时咧都有人去西环码头嗰度啊遛下狗啊，即系夜晚黑嘅时候放下狗啊，或者情侣间 散下步啊，都几多啊。 但系依家咧更多，因为大家冇得飞啊嘛，一个礼拜六日咧，成个西环码头咧有码头工人咁样讲，佢话咧好似行紧年宵咁样，至少目测咧有二三千人去睇日落。 系，踩单车都有噶， 系啊，乜嘢都可以喺嗰度发生。咁但系其实咧，过程之中仲有一件事件咧，系令到码头工人咧刻骨铭心。系点样咧？就系有一个码头工人咧，咁佢哋都会养啲狗啦，咁样我嚟看下门口啊，即系睇住啲货咁样啦。咁嗰啲糖狗仔，咁但系咧有一个咧，叫唔系爱狗人士啊，系虐狗人士。佢竟然咧殘害咗一隻狗狗咧嘅生殖器官咧，跟住令到佢流血不止咁樣啦，跟住旁邊啲遊人見到咧就即刻報警啦，咁最後都真係揾到呢、這個叫匪徒啦， 加害者 呢、這個加害者呢、這個壞人啦。跟住就繩之於法啦。但係呢一件事就觸動到咧碼頭工人咧，覺得你嚟我嘅地方打卡都算啦，飲酒都算啦，踩板都算啦，談心都算啦，你仲要搞我哋？嘅家庭成員係狗仔，咁當然女女外外都唔啱啦，即係你去約束嘅話，咁但係個重點呢一件事就係一個火花，即係 sparking 啊，咁就引起咗呢一件事件咯。咁啊，但係西環碼頭都影相都靚嘅，不過我又知道其實香港影相嘅地方都好多，咁啊無謂搞到人哋工作咯。中國有冇有陣時去拍嘢嘅時候都睇下呢啲唔同嘅背景咁樣？ 實有啊，之前我都去過嗰度拍過幾個鏡頭嘅，即係去嗰度。 西环码头，突然间谂起原来嗰个系西环码头。 但系嗰阵时几年前咧，你就冇咁多呢啲叫做游人喺嗰度咧。不过谂下好有趣，同一个地方唔同嘅人去咧，完全唔同观点嘅。如果呢个西环码头，我哋系搬运工人，我直头唔想再去啊，因为我去到我觉得即系体力劳动， 就做嘢啦， 做嘢辛苦嘅。你会唔会搬紧货嘅时候，哇？日落好靚啊！不如今晚做嘢少少啊！你唔會噶嘛？不如快啲搬完翻屋企。好啦，到另外啲遊人們就會覺得，我都唔係，得閒去睇下先，浪漫啊！你實調翻轉頭，如果你而家去影相嗰班人，你喺嗰度做一日嘢，你做一日嘢，你覺唔覺得浪漫啊？ 唔覺啦。 如果唔覺嘅時候，你就唔好搞人啦。即係好老實講啊。咁人哋喺嗰度可能係有另外一種意思，或者佢哋真係要幹活嘅時候。咁你去到慢慢你慢活，人哋喺度幹活，咁你又搞到人哋做唔到工作，又何苦呢？ 你令我諗翻起咧，其實我哋都幾多時候係會有呢一個咁尷尬同埋咁矛盾嘅情景出現嘅喎。 譬如 細個成日都去參觀人哋嗰啲汽水廠啊、麵包廠啊、工廠啊咁樣，即係我哋就好似好開心咁啊，好得意啊，影相去旅行都係啦。其實，但係其實裡面嗰啲人咧係做生做死咁喺度搓麵包啊，喺度好繁忙咁做緊嘢噶嘛。 參觀港台嘅人都係噶，有陣時我哋最朝頭早翻嚟做節目，旁邊有啲 隔住一塊 導賞團咁樣，我哋咧一路做節目咧一邊揮手，有啲咩唔同？ 呢個咧我係非常之歡迎佢哋，同埋我係抱以一個善意的笑容嘅，我絕對唔會覺得佢哋嚟搞住我嘅。 嗱，我哋可能係男主持可能好啲啊，有啲女主持啊 冇化妝， 係啦，唔係日日都化妝翻工 唔緊要嘅， 係咩？ 港台嘅女主持素顏一樣咁嘅氣質 嘅，會完全認你唔到嘅。 我見過咧有一啲女 邊位啊？ 係 嗰个咪崔杰同咯？ 唔系唔系， 咦？上网睇唔系咁嘅样喎， 所以唔系嚟噶， 系咯，唔系咯， 隔篱台嘅咧， 系咯， 可 能 我做深宵节目嘅，唔 关系啊，古典台嘅嗰个古典台嘅咁样啊，即系时有发生。我印象之中咧，有啲朋友仔嚟港台参观咧，跟住有啲女主持咧，突然间见到啲陌生人，即刻拧转头，即刻黑然拧转头，同埋耷低头做节目啊，吓真系。 不过又最老土嗰句啊，你话我中意去唔同嘅地方游历一下就啊呢度我唔理啲人系咪喺度做嘢，我觉得嗰度靓就靓噶啦，咁我就去啦。其实冇所谓嘅，不过就唔好影响到人呢个第一，同埋咧都系嗰句，你觉得靓嘅话，其实边度都靓， 系 啊，争在你用咩角度睇嘅啫。呢个咧就系我最近体会到或者做咗导演之后咧，体会到另一样嘢。我之前拍过一个戏咧，咁就话喂，点解你拍出嚟个地方咁唔似香港嘅？但系我喺香港拍嘅，其实好简单啫嘛。你打直望佢又系香港，我哋试下企歪少少，佢都系喺香港噶嘛。咁點解我哋唔成日都要人哋咁樣望，我哋就要咁樣望啫？我企歪少少，個世界就唔同咗噶啦嘛。 係啊，你試下喺西環泳壇旁邊睇翻西環泳壇，可能就 又唔同咗， 就少咗好多人打卡噶啦。 係 啊， 所以我咁中意喺屋企影相就係咁解。係 咩？你成日喺屋企影相？ 我成日都。同一个窗，我影360度围住嚟影啊！ 点都唔同， 系啦，点 都廿火， 系咁真系。你唔同时间、唔同阳光啊，跟住出面有唔同嘅即系景啊、云啊咁样，都有排你影啦。 系啊， 最紧要咩咧？唔好阻住人哋揾食。 系啊，真系、 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做紧嘅嘢噶嘛。 系啊，咁啊唔知睇唔睇到日出日落咧？咁啊，今日都大致多云啊，今日睇唔到噶啦，唔好喺旁边。 仲有一两阵微雨添。 系啊，所以都要留意翻啦呢一个。好啦，咁啊，转个头咧。继续我哋嘅节目啊！晨光第一线啦， 采取手部卫生措施，包括使用消毒洁手液、洗手或者更换手套。另外，浴室、派对房间、夜店或夜总会、卡拉 OK 场所、麻雀、天狗耍乐处所同埋泳池，需要继续暂停营业。美国加州南部发生严重车祸，一架运动型多用途车同一架货车相撞，最少13人死亡，多人受伤。事发在圣迭戈以东大约160公里的一条公路。官员说，再有25人的运动型多用途车同一架满载碎石的货车相撞，有人被抛出车外。12人当场证实死亡，一人在送院之后证实不治，有伤者要由直升机送院，部分人在深切治疗部留医。医院早前说运动型多用途车上有27人，15人死亡。报道说涉事的运动型多用途车限载8人，目前不清楚为什么事发时有超过20人在车上，亦都未知道车祸原因。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8，日元106.76，瑞士法郎0.915，加元1.264，人民币6.473，英镑对美元1.395，欧元对美元1.209，澳元对美元0.783，新西兰元对美元0.729。日经平均指数报29,473点，升6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4.85美元，卖出1,736.0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今朝各区气温较寻日低1-2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1-2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宏照道近住上月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宏照道来回方向近住上月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启福道啦，去翻九展方向近住宏照道一段咧就挤塞，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挤塞，龙尾就喺龙翔道近星河名居。 咁再重复多次啊，宏照道近住常悦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来回方向啦，部分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噶，咁影响到系启祥道啊，启祥道去翻九展方向咧就挤塞，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咧就挤塞，排翻去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狮子山隧道公路出返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排到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而家车多，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咁较早前啦，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啦，近住将军澳道桥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一带都系比较挤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崔杰同阿欧， 钟哥乜嘢事啊？ 听日嘅环节准备好未啊 ？OK。 下星期啲嘢做晒未啊 ？OK。 筹备紧嘅新环节有冇问题啊 ？OK。 乜嘢都话 OK， 即系边个负责啊？ 有阿 O、 Kitty、 晨光 OK， 晨光 OK， 晨光第一线，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分，钟哥 Kitty， 我哋一齐请我哋嘉宾出场啊，讲下股市好嘛？ 吓、 啊，有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Hello，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啊！啊，我哋今日咧睇下市况先啦。琴日港股啊麻麻地啦，咁啊原先咧就升嘅，咁啊升下跌啦咁样，咁啊原因何在咧？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下。今日又有冇机会喘稳少少啊？嗱，琴日咧跌356点啊，吓企稳咗喺29000啦。咁啊，如果散股民就唔希望再跌噶啦。咁啊，今日有冇机会有啲资金承托翻啊？或者释出啲冇咁惊慌嘅信号咧 ？Kenny， 其实咧就。琴日就曾經傳個話咩啊嘛，財爺方面咧話可能會再加呢個股票印花税啊嘛，咁就嚇親大家啦。本來個市咧就係朝頭早都好地地啦，升緊噶嘛，咁、出咗呢個消息之後嘅話，就馬上咧就轉升為跌啦。咁咁後來就澄清翻，好似又唔係嘅。咁不過就咁投資者方面咧都比較係謹慎啲啦。因為其實我哋之前都講啦，因為呢個印花税咧就對內地投資者方面又講嘅話咧，佢就特別係敏感噶。因為而家你港股方面咧都係北水主導噶嘛。咁而過往內地方面咧都係用個印花税嚟到做調控股市嘅工具噶嘛。即係好多時嗰、那個即係股災嘅觸發點咧，可能都係加印花税。咁跟住嗰個即係市，如果想救市啦，咁就減印花税，甚至冇豁免印花税噶嘛。咁所以佢哋對印花税呢樣嘢咧。 就覺得是一個政策的信號來的，咁、所以變咗可能都會比較敏感啲。咁同埋第二就大市始終我哋之前都有講就話喺過年之前咧，佢都升得比較急嘅。咁其實都應該係需要要進行整固，同埋可能喺譬如29,000至31,000呢啲位咧，會反覆一啲時間咧，先有機會再即係做好。咁同埋市場亦都正待緊兩會嘅情況啦。咁、就變咗個成績力相對嚟講係弱啲嘅會。 係咁希望兩會有好消息啦。睇翻琴日港股咧，咁因為財爺嘅消息，佢又同 Bloomberg 講啊嘛。即係邁向國際啦，咁樣咁啊，令到咧啲內地股民都話：哇！如果再加印花税啊，應該係壓死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啊！嚇，網民係咁樣講啦。咁啊，睇到兩大北水嘅外股美團同埋騰訊咧，淨流出啊，11.37亿同埋4.24亿啊！嚇，咁啊，希望。唔好讲 咁忧虑咧，讲到个声响咗，个声音个声调做咩事咁忧虑？ 因为寻日实在太突然啦，即系睇住升紧，咁突然间咁样上翻嚟， 倒跌， 可能就系话好似琴日，好似我哋今朝讲咧，唔觉意饮大两杯 high 咗，加啦，原来佢话加啲酒啫，原来可能 系，佢一句唔排除咧，个影响就已经造成咗啦，咁样 高低波幅成1000点噶， 系啊， 同埋我觉得比较奇怪就系，即系其实睇到之前加印花税之后咧，都睇到个效果是真的市场有一个冲击啊，同埋大家市场反应都比较负面啲啦，即系咁应该理论上再讲嘅时咧个言论要小心啲噶嘛，就唔知点解咧都系咁即系唔知科不定咩啦，但系总之就系都系俾震住市场有一次恐慌咯。 咁样讲翻啲振奋人心嘅说话， 开心少少啦， 开心少少嗱。但系另一方面咧，我手上呢一个想问 加多啲啊， 冇啦， 系啊，我呢个咧亦都唔系 你见我声调都开始 下沉啊， 沉郁开始。因为都如果回忆翻上个礼拜都系啊，净流出嘅系咁，系一蚊北水都唔射落嚟香港。 系啊， 顶住啊！咁啊，手上咧，我呢一个咧，亦都唔系咁振奋人心嘅消息，就系呢个蔡生啊。咁佢今日咧就已经上市啦。咁啊，之前大家都话新股就热炒咁样，咁但系见到佢个暗盘价咧都几大跌眼镜嘅，而家就话每手账面咧可能都系赚240蚊啫，咁样同之前比嗰啲新股咧就真系争。好远啦，咁啊 ，Kenny， 如果真系得到啦，即系或者抽到啦，咁应该点样部署咧？咁继唔继续揸，定系算咯，240就240啦，咁样咧？ 其实嗱，我觉得新股真系好睇气氛嘅，嗱，当然基本面系一个好重要因素啦，但系就气氛上面咧，对 IPO 就更加系影响系大嘅。咁你知而家个市场气氛方面咧，就俾阿财爷淋完啲冷水之后咧，大家都冷静咗好多咯。咁亦都冇咗北水流入啦，都系即系俾一定流出啦。咁所以变咗就即系你都唔好期望啲 IPO 会系好似之前咁劲嘅。咁所以变咗就我觉得有得赚就赚咗去边啦。因为嗱，基本面又唔你话好差又唔系好差，但系又唔系话特别好标青吸引啦。咁所以变咗我就觉得就即系有钱赚嘅话咧，赚咗先就好啲。 咁新股民可以部署下啦。 唔系嗰个财爷当年即系几千年前咧，佢做下雨就好啦，治水啊， 系 治水唔好嚟，讲一句即刻停咗， 干咗直 头 系， 干咗水嚟就嚟。嗱，我想问 Kenny 啊，嗱咁咧就话即系我哋睇数据啊嘛，啲5G 手机大卖，咁啊小米会唔会帮到佢咧？即系会唔会帮到小米啊？即係個會有啲升幅咁樣 嗱，小米咧其實個股價其實近排係真係弱咗啲嘅，比我想象中都係比較弱咗啲嘅呢個可否認。咁其實但係手機係賣得 OK， 如果你睇翻咧，其實基本上就唔單止係小米手機啦，其實全球嗰個手機嗰個情況方面咧，喺今年第四季同埋今年第一季咧都係唔錯嘅。啲訂單方面咧，其實係排得好勁。咁當然有個原因就係即係缺乏芯片供應啦。其實睇翻嗰個係台灣啊嗰啲代工晶圓公司方面咧，喺5、6月份方面出貨嗰啲咧，係講5、6月份喎，唔係講緊而家出貨啲喎，係5、6月份出貨啲咧，係再加多15% 嘅。咁其實年初時咧已經加咗10% 嘅啦。咁你睇到咧，其實基本上就嗰個係消費。電子消費產品市場咧係復甦嘅，咁而小米方面咧，亦都係喺嗰個印度方面咧，之前公布嘅數字咧，你睇到嘅市佔率都仲係好高嘅，咁同埋亦都係咧就排得好前嘅，咁再加埋佢亦都有呢個係話搞電動車方面嗰個消息，不過雖然就好初步啦，但係都起碼有啲新嘢啫，咁憧憬下，咁所以其實基本面咧小米係唔差嘅，不過股價方面咧就可能都受到其他嗰啲新經濟類股份近排有啲回落因素影響咧，可能暫時。是要沉寂下先咯。 咁小米都有个系列叫米家啦，咁即系做嗰啲家电嘢嘅。咁既然讲开家电咧， 又系讲俾财爷听嘅。 米家 系米家， 米家啦，真系吓。咁啊，讲开啲家电咧，不如都讲埋呢几只股份啦。即系其实Kenny 都有同我哋一齐追踪住，包括只可以自家啦、Vsync 啦，即系之前你都话哇 Vsync 都升唔停。咁啊，琴日咧就北水正买入啊吓，咁啊就只国美零售493咁啊，呢啲叫做电器类股份都好似近排有啲升势。咁当然各只股份都有唔同主题啦。啊，喺家电股入边去拣股份又有啲乜嘢？晨光的听众朋友可以注意一下呢。 咁近排咧，头先佢系国美啊，系升得好多嘅。咁就即系第一就系老板咧出肉啦。咁啊，所以变咗就大家可能就憧憬方面咧，佢出到嚟会系有啲新嘅搞作啦。第二就系咧，你睇翻佢最近有配咗股啊嘛。咁同埋亦都系咧，之前其实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佢都同呢个京东啦，同埋呢个系拼多多方面咧。系都系有呢个系合作同埋呢个系配股配 DB 嘅，咁因为最主要咧，其实睇翻而家啲线上平台方面咧，佢哋个趋势咧都会系除咗做线上之外咧，都会系落地嘅。咁因为你基本上咧就线上买得大卖之后嘅话咧，最终都要落地噶嘛。咁即系等于做啲 O to O shop 嗰啲概念喺度。咁而即系国美方面咧喺内地喺家电零售方面咧个。份额啊，同埋嗰个系网络方面都系最大噶嘛，咁所以变咗就开始会多咗一啲电商嘅巨头咧，就会睇中呢啲平台咯。所以我觉得佢嚟紧咧，应该个前景系会改善嘅，即系有一段时间经营系困难嘅佢就，但系而家咧就开始应该系慢慢改善，同埋行出咗个 business model。佢而且佢本身自己都系好着力去搞啲电商嘅嘢嘅，所以你见到佢个 GMV 咧，之前个公布 GMV 咧。增長都七成幾八成咁樣嘅，咁都係電商嗰 part 咧，都係可能未來一個改善點咯。不過股價咧，老實講咧，國美係難炒啲嘅，所以就要小心啲。 係咁啊，三股民可以留意一下風險為立啦。咁啊，係咪近排興電器咧，就衝入去電器類嘅板塊啊？ 因為兩會大家都會憧憬咧，通常都係嗰啲噶啦， 家電下鄉係咪 啊？家電下鄉啊，補貼啊之類嗰啲啊。 係啊，咁啊，唔知係咪真係幫到手啦？咁啊，三股民咧自己多做功課啦。咁啊，股票風險近排都股票。市場風險都幾高， 又係嗰句風高浪急， 係風高浪急啦，係啊，大家注意風險啦啊！咁啊，今日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星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該 Kenny， 我哋下個星期傾過， 好，拜拜， 拜拜。 阿歐點啊？有乜嘢優惠？ 有乜嘢優惠啊？歐， 今日咧。除了讲优惠，仲讲下一个咧啊， 做咩啊？平市都未开，做咩仲系带住琴日嗰啲 嘅心情？ 琴日 嗰个愁水啊， 讲一个评下你啦，点样评下你咧？嗱，话说系咁样嘅， 大家兴奋咗， 大家兴奋咗，俾你刺激咗， 你鞭策完佢之后兴奋， 可能咧，即系本身呢间食店咧都被鞭策啊，而兴奋咗，点解会咁样啦？嗱，话说咧喺九龙湾咧一间coffee shop 啦，咁呢间 coffee shop 咧就俾个客人投诉，投诉乜嘢咧？就系咧个窝夫咧冇格仔啊！ 吓？ 嗱，窝夫 咁咪即系变咗 pancake 咯？ 冇格仔又点解叫做窝夫咧？ 系咯，嗱，你哋两位觉唔觉得有问题先？如果窝夫冇格仔，嗱，呢间系间日式嘅 cafe 嚟嘅， 系系系， 系啦，咁佢嘅特色咧就系一个冇格仔嘅窝夫啦， 就 系 崔杰同话斋咁啊，变咗一个 pancake 咯。 点解唔直接卖 pancake 咧？ 你知唔知窝夫系咩啊？ 咩啊？ 窝夫系。有 muscle 嘅 pancake 啊嘛，即系有个腹肌嘅 pancake 啊嘛，有六格咁啦，六格九格咁噶嘛， 有立体感噶嘛， 系咯， 我从来冇咁谂过，即系女人睇嘢真系唔同啲， 就系睇腹肌咯， 系， 所有嘢都系腹肌 嚟，系咯， 咁样，咁啊，嗱。睇下 點解釋啊！餐廳 冇啊，個最後咧就竟然啲網民係幫間餐廳喎， 係咁 咯，同你哋嘅同你哋嘅想法有啲唔同。 女人講嘢真係啊，即係睇乜嘢都要有腹肌啦 ，call 你點啊，最緊要腹肌啦，最緊要都係腹肌嘅啫。 如果你個名叫咩啊？唔腹肌 咧，哇大件事啊！ 改名， 係啦，唔講得又係嗰啲啊。 你講先係啊， 一見到中國點能夠唔講呢個經典嘅對白咧？係咪先？啊，好，咁啊，讲翻呢一件事缘起系点样啦？嗱，其实咧，即系呢间九龙湾嘅coffee shop 咧，就被投诉窝夫冇格仔，窝夫没有格仔咁样啊！我都 睇嗰啲网上电影。 冇格仔就好啫。 系啊， 冇格仔都投诉。 系啊， 冇格仔益你。 系啊，窝夫冇格仔啊，唔使投诉，但系真系投诉。 格仔都投诉。 点样投诉咧？去到海关嗰度投诉，话咧呢一个咧，coffee shop 咧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咁样。咁啊，大家梗系觉得，你投诉咪投诉咯。你今日你食得唔啱，好似小白话斋，即系你唔啱食，你咪去第二 间食咯。 话要搞到咁激动，又话搵海关咁，但真係上門喎、 可能佢有個被騙嘅感覺、我一心嚟食窩夫，應該係有格嘅。 點知俾 pancake 我，佢就覺得 pancake 我，你仲係話係窩夫喎、 心入邊有條刺。 係啊，咁啊但係咧唔少網民咧就留言啊撐呢個食點，佢話咧窩夫咧本嚟嘅定義咧就冇講話一定有格仔嘅喎、原來窩夫呢嚿嘢喺呢個世界生存第一日咧，係講。唔需要一定有格仔噶喎，咁样咁啊有网民就撑啦，嗱咁你又 即刻上去揾谷歌大神， 系 都 系你 哋 窝 夫先，有 pancake 先， 嗱即刻 我即刻 search 啦，我见到有啲咧真系而家，譬如你啲 pancake 咧可以系卡通人物造型噶喎，即系譬如你去 即系小丸子窝夫咁，你冇理由将小丸子打格噶嘛，你即刻嬲啦， 或者嗰个老鼠米老鼠咁样都有一个窝夫噶嘛， 系 咪先？ 系啦，所以除非系咸 pancake 啫，咸先要打格噶。咁如果佢甜嘅 pancake 佢唔需要打格格。 嗱，根据先进嘅科技啊，咁我上呢个揾维基大神问一问，我打窝夫两个字，佢话窝夫英文 waffle 啊， 系啊， 佢话又称为格子松饼、比利时松饼、格仔饼、压花蛋饼，是一种烤饼，源于比利时，用窝夫烘烤模，即系用嗰个模啦，烤成嘅。咁呢個烤盤上下咧兩邊就呈格子狀，一粒一突倒進去嘅面漿或者嗰啲面團咧壓出嚟嘅格仔咁樣嘅， 嗱、 即係要有格。 嗱，呢個維基嘅説法啦，咁當然海關又涉及咗嘅事件，我哋無法知道啊，究竟格仔餅係咪應該要有格仔咧？窩夫係咪應該要格仔咧？呢、這個我覺得咧，等大家去定義。其實心入邊咧，大家都默默有一個注腳喺度嘅。嗱、網民點樣講咧？網民就話：咁你投訴咗菠蘿包未啊？你投訴咗雞尾包未啊？ 投訴咗老婆餅未啊？ 你投訴咗 好多老婆啊？ 最激係呢個，你投訴咗口水雞未啊？ 點啊？ 呢、這個唔使投訴， 你又知道， 因為你自己有啲口水喺度啦，已經 係啦係啦，係啦，唔係咁當然啦，即係口水雞個原意好似話，哇！你見到呢碟餸已經流曬口水啦，咁叫口水雞啦。咁當然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出處嘅咁樣，咁啊，即係希望大家都可以包容啲啦。其實即係咁嘅一個情況， 好小事啫。 其實好小事啫，即 係因為其實佢叫窩夫啫，佢都冇叫自己做格仔餅嘅喎，即係佢都冇叫自己做。 如果根據呢一個嘅定義，窩夫其實 就等於格仔餅， 係有格啦嘛。 咁但係邊個定義個定義先？如果我係呢間咖啡鋪去定義我嘅窩夫係圓形冇格仔嘅，我都可以定義㗎嘛。 這個真係習非成事喎，即係話大部分人講嘅，當佢變成一個叫做約定俗成之後，那個就係嗰個名詞或名詞嘅意思㗎啦嘛。咁如果全世界都話喂格仔餅或者窩夫，就一定係呢一類型嘅。咁呢類型就係㗎啦。咁如果你話 pancake， 咁如果 pancake 有格，咁仲算唔算系 pancake 啊？亦都可以调翻转头谂嘅，我整个 pancake， 好似有啲道理 落去。咁呢个系 pancake 定还是系窝夫先？ 不过其实有时我都会问嘅，即系譬如你嗰啲松饼咁样咧，其实你都有好多款嘅，即系有英式松饼啊、美式松饼啊，都系有啲有面包感，有啲蛋糕感咁样。咁其实你都会问一下咯，系啊。咁啊，系咯，我自己觉得啦。 又会唔会系咁啊？例如窝夫嘅时候咧，咁如果佢系用翻个铺头名嚟叫神光，神光窝夫系冇假嘅， 系咯冇， 就系我哋嘅特色。但我哋叫做窝夫。 嗱，你可以咁样嘅，咁即系调翻转头，如果我哋作为客人。入到去嘅時候應該話：，我想要個窩夫，有冇假嘅先？ 即係如果你好 care 嗰樣嘢啊， 呢一個咧又可能係如果喺個 menu 嗰度咧，你見好多食店咧，依家喺個餐牌嗰度咧，佢都有埋圖片。雖然嗰啲圖片唔係真像嘅圖片，係設計圖片，但係佢起碼話俾你聽啊，我哋嘅窩夫係冇格仔嘅咁樣，即係會有一樣嘢。如果你嘅窩夫係喂明明有格嘅喎，你 menu 寫你嚟到冇格， 不過咧 咁啊唔得啦。 講起嗰張相咧，即係嗰個餐牌上面張相咧，有啲真係好極致。嗱，當然淨話。我講咗一啲咧，就係大約係咁樣。你見到嗰張相裏邊嗰個食材出嚟係咁樣嘅，大約俾翻你。咁有啲咧 是真的一模一樣的。 是啊。 為什麼我真的試過又是吃甜品呢，他食有佢總之放了兩片香蕉在那裡，那個 size 那個比例那個形狀是真的跟那張相 是一模 一 樣的。一 模 一樣 的。厲 害。是啊，我真的很新手。佢中間劏開一半啦，嗰個彎度又係一樣。我成日諗啊，種出嚟嘅香蕉嗰個彎度係咪有啲地方種出嚟係可以種到一樣嘅咧？ 都有長有短㗎， 有長有短， 有啲直啲㗎嘛。 係啊，個雪糕球真係咁大，嗰個香蕉真係咁圓，一模一樣。我真係俾個 like 佢。 可能咧，佢哋係用咗日本嗰啲咧12蚊店咧有啲香蕉切割器咧，你先將條香蕉擺入去個香蕉盒入面，咁佢已經咧即係可能擺耐少少3-4個鐘，佢咪跟翻你個香蕉盒個形。跟住咧就佢有一個切刀一整咯， 好難噶， 係咪啊？ 即係正所謂各處香蕉各處 嚟，各處嚟啊嘛，係咪先？你講完都笑，我都覺得可能係難啲。咁睇下呢件事點樣發酵啦。咁啊，都有好多唔同嘅 hashtag 出現咗嘅，包括就係京都骨究竟係咪嚟自日本啦？係 啊， 嚟自日本係話揚州炒飯沒有揚州咁樣，係咪？瑞士雞翼沒有瑞士，螞蟻上船沒有螞蟻咁樣。有螞蟻你又驚啊！如果你話喂唔該要個螞蟻上樹啊， 咁啊真係要投訴啦。 成碟入邊， 不過永遠都 係 嗰句，如果有啲唔明咧，問啦，問咗先就最好嘅。 我都覺得，如果唔係就要搞到又要海關出動咯。 係啊， 海關都好忙噶啦，依家你唔好因為 唔好成日投訴啦。 係啦，即係希望大家都即係多啲包容啦。即係我今日個主調子都係想講，飲食業真係好艱難噶。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3月3日。是一年的第62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303日。1997年3月3日，位于新西兰奥克兰市奥克兰商业中心区维多利亚街及联邦街交界的一座观光及通讯塔天空之塔正式开放。天空之塔是南半球最高的独立建筑物，从地面到塔状天线杆顶部计算，塔高328米，是奥克兰天空城赌场综合设施的一部分。天空之塔上部有两层餐厅、两个观景台，包括部分玻璃地板，每年超过50万名游客参观。天空之塔亦用于通讯及广播，塔上设有发射台、天线系统。三月三号出生的朋友，做事之前会在心中做好全盘计划，非常投入工作，具备忧患意识，适合从事团队工作，喜欢将私生活和公事分开。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设计别具风格的建筑会不会是你团队的挑战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喜欢去不同地方的地标拍照留念，除了证明到此一游之外，有没有认真了解当地文化？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63岁男子上个星期五接种科兴嘅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之后，星期日出现急性呼吸困难，自行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同日死亡。院方话，死者有糖尿病同慢性支气管炎等嘅长期病，抵达医院嘅时候清醒，但系有呼吸困难。认为表征上同接种疫苗无关。卫生防护中心总监林文健多次重申，未确立事件同接种疫苗的因果关系，又说疫苗经专家委员会评估，认为效益大过风险，不能够随便停顿接种计划。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今日开会评估因果关系。卫生署话，如果专家委员会认为同接种疫苗有关，可以有不同跟进行动。如果认为疫苗有好大风险，会再转介专家委员会，再决定是否继续接种。 五个优先组别的市民今朝九点起可以到政府疫苗接种专题网站预约接种复星 BioNTech 的伏必泰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预约期是今个月10号至到30号。有7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可以打伏必泰疫苗，负责营运的医管局说每个中心会有4至6位药剂师和配药员稀释疫苗。港岛东医院联网服务总监刘俊荣说，大部分接种后的不适都是由紧张引起，如果市民接种伏必泰疫苗之后出现持续气促等的情况就要送院。美国加州南部发生严重车祸，一架运动型多用途车和一架货车相撞，最少13人死亡，多人受伤。事发在圣迭戈以东大约160公里的一条公路，官员说再有25人的运动型多用途车和一架满载碎石的货车相撞，有人被抛出车外，12人当场证实死亡，一人在送院之后证实不治，有伤者要由直升机送院，部分人在深切治疗部留医。医院早前说运动型多用途车上有27人，15人死亡。报道说涉事的运动型多用途车限载8人，目前不清楚为何事发时有超过20人在车上，亦都未知道车祸原因。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7，日元106.77，瑞士法郎0.915，加元1.263，人民币6.473，英镑对美元1.396，欧元对美元1.209，澳元对美元0.784，新西兰元对美元0.73。日经平均指数报29,442点，升3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4.2美元，卖出1735.43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咧，就系九龙湾嘅宏照道，跟住上月道嘅交通意外，大约3分钟之前咧就清理好，咁但系来回方向咧就一带仍然都系挤塞，主要咧就系影响到启祥道去九展方向，左转去宏照道嗰段咧就挤塞噶。重复多次啊，就系九龙湾嘅宏照道，跟住上月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来回方向咧一带仲系挤塞，启祥道去九展方向，左转去宏照道嗰段。亦都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德望学校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就慢车，车龙都长的，排到去彩虹村对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跟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咁喺新界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排到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马料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食物， 动物， 食物 系动物，佢哋有血有肉噶。 啲血肉咪又系攞嚟食？ 野蛮 唔识尊重人哋嘅传统，究竟边个先系野蛮啊？ 暴鲸在近代社会中备受争议，到底谁是谁非？三十一看世界之列女调查实录，暴鲸者飞到法罗群岛，看看当地人和社运人士边个有道理。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了电台咁耐，得到最多的是乜嘢？我会话是朋友。 我是 Sammy 蒋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 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咧 ，Kitty 请嚟嘅朋友有 Jill 维斯 ，Hello Jill，Hello， 系啊，今日好耐冇见过维斯啦，已经 系啊，差唔多一年系嘛？ 有啊，我记得是疫情之前见过你嘅， 嗯， 系啦，咁啊，即系好似恍如隔世咁样啦，大家哇经历咗呢段时间，咁都 update 下 Jill 先啦，近况如何呢？ 好好，即其实呢都继续做緊音乐嘅，即係又啱啱出咗首新歌，跟住有时喺屋企都会去继续去学点样去写歌囉。 係 呀。 有冇多咗兴趣呀？因为我记得上次我同 Janice 做访问呢，佢就话养咗宠物，就係养咗啲蛇仔呀，咁佢就好开心啦。即係一讲起佢嗰啲蛇仔呢，佢就帮佢改晒名呀。你好惊呀。 係呀。佢嗰條蛇係真係靚嘅，因為佢即係都同埋都仲好細，而家佢，但係佢就越嚟越大咯，越嚟越肥咯。係 啊，但你好驚啊！你同佢一齊住喎，咁點算啊？ 係啊，佢問咗我好多次，阿朱，我可唔可以養啊？可唔可以養啊？我話唔得唔得唔得，跟住佢係唔會停喎，佢不停咁問我，咁所以話啊好啦好啦，你咁中意，俾你養啦。 啊，咁佢都好，即係養之前佢都有問過你，雖然你話唔好， 係啊，我話唔好，但係佢。我真的很想养，所以我说好啦，俾你啦。 咁由第一日到而家都一段时间啦，你有冇接受咗呢条蛇仔啊？ 接受咗啦，但系我系唔会想掂佢。 即系接受咗同你住埋同一间屋，是但系就唔系 friend 嚟嘅。 但我就同我哋其他嗰啲，我哋有一种类似蜥蜴嘅， 系 即系叫做直觉手工嘅，叫做 系啊，佢上次都有讲， 系啊， 嗰只你 嗰只就 OK。 啊，点解咧？ 因为佢哋好 calm 嘅，其实好 gentle 嘅佢哋。 咁你有冇多咗一啲兴趣啊？除咗同我 Janice 一齐养呢啲宠物之外， 我有煮嘢食嘅，我都有真係試唔同嘅類型嘅材料囉，即係譬如係意大利呀，同埋 fusion 呀，同埋整蛋糕曲奇嗰啲囉，係呀。 我唔 OK 呀。 OK 啊， okay， 真係 OK 喎、啊。我最近排係整咗 shepherd's pie， 你有冇聽過？ 係咩嚟㗎？ 即係嗰啲牛肉啊，即係整碎佢嘅牛肉，跟住之後呢就加啲洋葱啊，跟住上面呢就有個 mashed potato。 係嗰啲薯蓉。 薯蓉。跟住就焗咗佢。係囉， 真好正啊。 喺 England 係一個好 popular 嘅菜。 但以前你有冇煮开嘢食？但真定系真系喺疫情，我冇咩做啦，又冇得出去食饭嘅时候，先至发掘咗呢个兴趣咧。 唔系啊，我不嬲都中意煮嘢食嘅，系啊。但只不过今次系咯，呢排真系多咗时间去，真系好认真去煮咯。 系系咪越煮越中意咧？ 越煮越中意啊，真系哦。 哦，咁好开心啊！即系大家喺呢个疫情，个个都做咗厨神啦。 但系肥咗啦。 因为你 冇嘢做咧，就喺屋企煮啦，跟住又食啦，跟住又少咗做運動啦，可能。咁啊，雖然即係大家喺呢個疫情底下咧，都好似啊已經即係叫做適應咗啦，即係大家嗰個生活有啲轉變，但係適應咗啦。咁亦都所有嘢都應該要如常去做啦，因為冇理由停低曬噶嘛。咁所以阿 J 咧今次亦都即係帶咗首歌上嚟啊，拍一首歌叫做《一知半解》。咁我睇咗 MV 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啊，都幾激嘅喎，其實 好激 係嘛？嗱，呢首歌俾你介紹一下啦，那個 idea。 OK， 呢首歌就叫做《一知半解》啦。咁我就點解想做呢首歌，係因為我發覺我哋係生活緊喺一個即係完全標籤嘅世界，所以就覺得好想去唱我啲啊俾人 judge 嘅感覺出嚟咯。 係，我諗咧。這個你做 artist 就一定會經歷啦，即係你就咁擺張相或者企出嚟，啲人都可以講無限樣嘢，擺明嗰個人係唔識你嘅，但係都講到好似好識你咁樣啦。咁你又冇辦法去到即係幫自己去點樣講呢，澄清又唔係，即係你搵返個人出嚟又唔係，係咪先？ 係咯，我覺得係特別呢一行，即係真係有，即係我哋行出嚟做乜嘢講乜嘢都好似會俾人哋去評論。 係 啊，即係特別係我哋譬如我哋嘅身形啊，我哋有冇好肥啊，好瘦啊， 有化妝啊，冇化妝 係咯，又真係冇化妝，跟住又著咩衫咁樣，即係都會成日都有呢啲説話講咯。 咁我睇個 MV 咧，我覺得好中意嘅就係一開頭已經係即係嗰個 setting 就係喺個校園嗰度啊嘛。咁令我第一個感覺就話係啊，即係嗰個標籤咧，或者俾人誤解嘅時候咧，喺讀書嘅時候其實都有好多呢啲經歷，所以我就覺得哦，個 MV set 喺學校咧，我覺得都幾有心思喎，因為一路睇咧都真係有諗翻起讀書嘅時候， 係啊， 即係譬如隔離班啲同學 欺凌啊，係咪啊？ 係啦，即係可能佢未必想欺凌你嘅，即係只不過可能佢同你唔熟，咁佢見到你個樣子啊， 已經 judge 咗你啊， 係啊， 咁同埋或者知道一啲嘢，譬如我嗰陣時學校。大家都知道我爹哋係音樂人嚟嘅，但係嗰陣時我學校啲同學咧，全部個爹哋都係一係做律師啊，一係做醫生嗰啲好，即係比較 I don't know high class position， 但係佢會好睇笑我爹哋咯。 嗯嗯， 即係佢覺得哦，佢係一個音樂人啊，咁佢唔係賺好多錢喎、啊，即係會諗呢啲嘢咯。即係到而家我都仲記得㗎。 哦，咁所以就其實好 hard feeling 嘅嗰陣時 係 hard feeling 㗎，即係會好似睇低我咯。但其實我哋都係人嚟，我哋全部都係一樣，只不過我哋每一個人嘅 story 都唔同啫嘛。 係，咁所以其實即係喺讀書嘅時候就已經有呢啲咁樣嘅經歷。但系嗰阵时点样去应对呢，即系你会唔会讲啊？定因为是唉，都系好似首歌里面咁讲，好似好委屈咁样去承受咗呢， 系啊，我谂我一定会有地有阵时会 keep 住咯，即系唔会俾人哋知道，又都唔会想讲出嚟。但系都试过又会讲出嚟咯，即系会同我啲。好嘅朋友分享或者屋企人分享，喂咁样今日咧好唔开心，因为呢个人咁样咁样标签咗我啦啦啦，即系咯会有噶，但有时可能譬如之前我有好多唔同嘅好得意嘅新闻，就系成日都攻击我嘅形象，我嘅 image 呢样嘢，我系唔会讲出嚟咯，我会即系摆埋喺我心里面。 就人哋讲起就扮冇嘢， 扮冇嘢咁样， 我 I don't care 咁样。 但系见到啲相或者。見到啲類似 Photoshop 嘅相，或者真係我係之前咁肥咧，我係好難受噶呢樣嘢，係噶。 我都明白，即係有時候你會覺得，其實使唔使要講到咁盡啊？ 又唔講關於音樂，又唔講其他嘢，就要一定要講我 how I look， 即 所以其實阿慧思可能咁耐以嚟最介意人哋 judge 你嘅，可能就係你嘅形象啦，係咪咧？ 我覺得係啊，用嗰陣時係咯，係啊，因為係唔係就一次嘅，真係係好多次，所以我諗到而家都我因為我唔識睇中文，所以就算我喺網上面，如果遇到一個 comment， 我都唔會識睇，我都唔會特別問我啲同事有冇啲咩唔。 哇，其實咁樣已經好好啦，俾你開咗。唔識睇，即係當冇嘢，其實可能已經好好啦。因為我真係有識得有啲朋友咧，佢係直頭連社交網站嗰啲佢都唔玩嘅，即係當係即係脱離咗嗰樣嘢，係啦，即係。 當睇唔到就當冇嘢咯咁樣，即係佢會覺得咁嗰啲嘢唔多唔少都一定會影響我哋，即係無論我哋所謂嗰個心理質素幾好啊，即係話已經習慣咗啊，我當嗰啲嘢即係不痛不癢啊，唔緊要，但係人哋話你，你一定會有， 一定會 係啦，即係幾少唔開心都一定會有噶嘛， 一定會有噶。 咁所以就我話誒唔識睇都係一個好處嚟㗎。係 啊，你諗下會幾影響到你，因為你會成日覺得哎呀唔不如我唔食嘢啦，今日不如我咁樣，即係你會好似搞到自己嘅健康又唔好喎。即係有好多人會覺得哎，我一定要超級瘦，咁點算咧？我不如我 starve 住嘅唔食啦，兩 you know what I mean？ 係。咁你嗰陣時真係有，因為人哋咁樣評論你，所以你就係我唔食嘢啦咁樣。 有啊有啊，有一段時間我真係唔會食嘢，我就係飲齋咖啡啦，同埋蘋果一啲菜，但係其實即係。咁樣 keep 住做咧係好辛苦，同埋好對於自己嘅身體唔好。 冇錯，咁後來點樣叫做好啲去處理呢一樣嘢咧？ 就係揾一啲辦法，譬如去做運動啊、跳舞啊，做一啲嘢係令到你會喐多啲，同埋盡量唔好即係 overeat 咯。因為我發覺當我哋即係我嚟講，我有壓力咧，我會想食嘢㗎。係，但係呢？ 死啦！人哋係話你肥，所以有壓力。 系啦，跟住就食， 系啊，即系一个恶性嘅循环啊。 系啊，所以我谂，首先就真系唔好介意点样啲人点谂咯，因为一定有好同埋唔好嘅 comment。 冇错。 咁所以你真系要做翻自己， 系 做尽力做好自己。 而我哋亦都要爱自己多啲啦，就唔好咁容易俾人哋操控咗。系咪啊？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多谢晒阿朱维斯啦。咁啊，希望疫情快啲过去，我哋就可以除低口罩倾偈啦。 系啊 ，Thank you，Thank you。 怎么说得就如望透那是岸，雨好大，然而又对着我一丝一闪一字半解，若并未感应我感受。我猜心中底牌，我跌宕过的路，女在何地上下，都不了解吧？你是谁？怎么可以对世间审判我？出错却太多，我是谁？ 当你去到新蒲岗，唔难发现好多条街都系同数字有关嘅，双喜街、三足街、四美街、五方街、六合街、七宝街、八达街，搞乜咁多数字嘅呢？白元浩转头话你知。 原来上世纪六十年代正值香港工业发展最为繁盛的时期，香港区内到处都是开辟工业用地，而作为启德机场旧跑道原址的一带亦都被规划成为工业区，命名为新蒲岗。当时是以大有街作为进出工业区的主要干道。据讲那阵时殖民地政府为了吸引商人投资工业，于是乎就将工业区内的七条街大有街相连的道路以数字二至到八顺序配合喜庆字眼而命名的，依次序呢，所以就变成头先的双喜街、三足街、四美街、五方街、六合街、七宝街和八达街了。不过有样嘢好奇怪的，这七条数字路其实并不是顺序相连，按照地图显示它们有机会是小号码由外而内去到编制，所以呢，如果你打算数数字找地址可能会行错路的，路在口边找不到的就问人咯。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了怎算起翻身。 这几天呢看到有些新闻都挺有趣的，就是令我想起很多 搭飞机的趣事。其中就是讲咩？讲飞机餐。 嗯， 有间日本的航空公司咧，佢就即系而家经营都困难啦。佢哋转咗策略，嗯，卖飞机餐，喺， 哦， 网上边卖，同埋咧就将呢啲飞机餐咧就卖去超级市场。 嗯， 而家仲话谂住卖埋去便利店， 嗯， 等人去买。咁你话喂，飞机餐即系都系嗰啲飞机餐嚟嘅啫，冇特别嘅。但系点解会咁好卖？卖几多啊？咁佢哋头两个差唔多两三个星期咧。他们已经卖了七百几万港纸的营业额。 七百几万？ 一亿yen啊嘛。一亿yen啊。是啊。 他什么飞机餐那么大？ 普通的飞机餐嘛，就是白 鱼套。那他的飞机餐有什么呢？汉堡扒啦，炸鸡啦，有啲鱼啦，有啲系肉嘅，咁佢咧全部都系冻咗，即系雪冻咗，跟住就去超级市场，去便利店，咁啊去到等大家买，买完之后咧，你可以即刻喺嗰度叮，叮翻完之后咧，可以拎上 office 嗰度食啊，或者 有冇个空姐隔篱帮我叮先？ 就系冇咯，冇都咁好买嘛。 如果有仲得了， 有 就好怪啦，因为其实日本咧，你普通嗰啲超级市场都好多呢啲便当， 系啊， 咁佢有咩特色咧？ 就系唔系飞机餐咯。 佢就係用埋嗰個飛機，即係佢嗰個膠 咧，那個， 用埋嗰個盤。佢嗰個盤個 design 即係都係即棄啦，咁，就唔係嗰啲可以再洗嗰啲啦。咁佢就即棄嗰啲盤，就做到成 set 飛機餐一個個冚落。咁我哋咪見到好多便利店入面咪好多都係一份份咁樣嘅，其實個樣差唔多嘅啫。 係咯。 不過佢就係主打係航空公司嘅廚房做出嚟嘅飛機餐，就等大家食落去嘅時候咧。有一个飞紧嘅感觉。 哦，喂，但系其实咁，喺飞机上面食嘅飞机餐，同你喺陆地食紧嗰一份嘅飞机餐，味道一定会唔同 嘅， 系咪啊？ 系嘅，哦，因为唔同嘅高度食嘅味道唔同。 系啊，系啊，嗰啲气压啊，咁样都会影响到你个味蕾。 之前做过一个调查嘅，即系人喺高空里边咧，你嘅味觉咧系唔同咗嘅。 系，咁如果用喺天空食嘅味觉？而在陆地食，会不会好吃咗咧？ 系冇咁好食， 我冇咁好食，冇 咁好食。调翻转头，好简单一个道理。你有冇留意？如果你坐飞机嘅时候咧，你闻到一个嗰啲即食面咧，系特别香啲嘅。 系，哦， 你机头整嘅机味都哇好香，啊， 系，哦， 我都想叫翻个先。但系你喺屋企自己煮嘅时候咧，可能你喺厨房嗰度煮，喺厅嘅屋企人咧，咩，啊又食。即食面啊，即未必一定系咁想食嘅， 吓 系唔同咗。 哦，嗱，而家佢哋咧就延伸到咧，就话有好多网民就话好中意食啦，而且咧就日日都缺货。佢哋點解會咁賣得呢？其實大家都係覺得，因為佢係呢間航空公司出品，就想食，同埋有一個飛緊嘅感覺。咁，可能再加上啲網民炒熱下啦，咁樣，咁所以佢哋就好賣得。而家啲人就話咧，不如你哋除咗每一日咧個供量比而家就再多兩倍三倍，等大家可以食到之外咧，就開始有啲叫 request 啦。我哋以前咧，譬如有一搭飛機嘅時候，咪可以成日話我想要個飛機餐係我要全數嘅，又或者我要減卡路里嘅，有好多呢啲。啲要求其實航空公司都做到俾你噶嘛，咁佢哋就話到，不如嗱，我同航空公司預約，我又想要一個全數嘅飛機餐， 搞到咁樣啊，即係坐飛機咁樣， 係啦，就好似做到坐飛機咁樣，咁啊，然後有啲又話要減卡路里，有啲又話要減鹽，但係我就會預約埋咧，譬如我喺邊間嘅便利店嗰度攞嘅，咁得唔得啊？咁佢哋咧就好笑喎，佢哋就話啦，我哋咧都好想咧用翻以前不斷營運航空公司嗰種嘅方法咧，去到服務佢哋嘅客人，就算你只係買我哋嘅便當飛機餐。 都好啦，都是我們的客人，我們就說要研究一下，到底這個可行性高不高呢？咁樣以前呢我搭飛機餐嘅搭飛機嘅時候，我真係有問過嘅。咁佢話其實基本上咧，佢哋廚房做到嘅咧，都會做俾我。甚至乎如果你話有啲客人特別 request， 我想要兩份飛機餐咧， 得唔得咧？ 其實佢哋有啲航空公司都我都冇所謂啦，我哋照俾你，但係 有多就得啦， 係咯。 有 多 就 得，如果唔夠就 即係唔好食咗隔離嗰份咯。咁啊多咗好過嘥啊。 係啦，咁啊有啲人可能唔愛嘅，咁佢咪俾埋你咯咁樣。但如果你訂機票嘅時候，你一早 requesting 咧，其實佢都有機會俾埋你嘅。 即係我話我係比較大食嘅，你一份我頂唔到㗎。係 啦， 俾兩份啦。 但就唔係廉航喎，廉航咧逐份逐份計啦。 係啊，本身都冇嘢食啦。 本身冇嘢食啦。 廉航肯不得你不如叫十份啦。 係啦，嗰啲梗係叫你十份啦。但如果你話普通航空公司嘅，即係唔係廉航嗰只咧，其實佢本身。有个 serve 你嘅飞机餐，你同佢讲话我真系好大食，我想要两份嘅，其实有阵时系得嘅。 跟住佢问你，点解你唔食饱咗先上机啊？ 因为我就系中意你哋航空公司煮嗰啲咯。 我可能因为长途机啦，好肚饿啦。不过我自己咧搭飞机好少食飞机餐。 点解啊？ 瞓咗，因为我多数。就算三四个钟都好啦，如果我唔瞓咧，我人系唔系几舒服。 但系侧边嗰啲人食嘢咁香， 我同埋第二就是我唔觉得香，即系我唔觉得 有要求啊。 飞机餐上面嘅味道，我系觉得有啲唔同啊，真系即系阵味，即系闻起上嚟已经有啲唔同啦。即系可能佢嗰个制法本身有啲唔同啦，因为方便你即系运送啊，或者可以长时间即系摆喺个机舱嗰度啊。即系我会觉得系有一阵焗住嘅味道咯。 你果然系一个厨神，系啊，你对食好有要求。 系啊， 我冇 嘅。你系咁食，你系咁食。 我都冇嘅，即系佢离远已经开始派餐嘅时候，我个头已经喺度望。佢到底喺后边开始派， 定喺前面开始嚟咧？ 而我望下我自己个位， 要几耐？ 仲要几耐先到我咧？ 咪就系有我呢啲人，你哋先可以食两份餐咯。如果唔系， 咁啊要多啲同你一齐飞先得 嘅。咁啊，大家就怀念下呢一个飞得嘅日子啦。我估唔到呢间公司都几醒啊！即系可以喺呢个难关里面揾到一个转机 啊！呢 个 位 赚 到盆满盆满啊！ 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依家气温十八度，相对湿度72%，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啦。咁而家龙尾喺泽安村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坏车，龙尾就喺泽安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收费广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在龙盘苑。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车多，排到去奇德村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慢车，龙尾屯门医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现在起三人住户可以在5月31号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 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愉快感觉嚟得轻散，发出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9:07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大型咧科技股回落啊，拖累咧美国股市咧要跌，咁啊道指咧跌143点啦，标普500指数都跌31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230点啊，大型嘅科技股咧普遍要下跌啊，亚马逊咧收跌1.64% 啦，咁啊苹果公司亦都跌翻咧2.09% 啊，将咧前日嘅升幅咧都跌落嚟啦，咁啊电动车生产商咧全线下跌 ，Tesla 咧急插啊接近5%啦，未来咧业绩之后咧重跌13%，睇嚟咧今日啊香港港股入边嘅电能车板块咧，大家都要注意啊，有机会有啲好重大嘅回吐压力啊吓。 林慧够钟上堂啦， 9点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星期三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今朝早林慧咧喺电话旁边就接通咗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慧。早晨啊，嘉慧。 早晨 ，Bobby， 各位听众早晨。 Clara， 我咧最近成日听到呢一个名词咧，我觉得几得意嘅，就系、是、叫做照顾者啦。 啱啦，咁你觉得咧呢一个照顾者咧系指边一班人咧？ 最直接谂到就系同佢一齐生活嘅咯，例如可能爸爸啊、妈妈、屋企人咁样咯。 其实咧，照顾者咧喺我哋嘅特殊学习需要嘅朋友仔里边咧，系要包括埋祖父母啦、兄弟姊妹啦、工人姐姐都系嘅、或者系翻到学校咧，有时可能系住宿啦，有啲学生系需要住宿噶嘛。咁佢嘅教职员啦，或者系喺宿舍里边嘅童工啦，咁其实甚至乎可能隔篱嘅街坊都得噶，咁总之系有同我哋嘅特殊学习需要或者系智障嘅朋友仔咧，佢哋系即系一齐同行嘅，同埋一齐生活嘅，咁所以当然啦，唔系话24小时生活嘅，咁系需要照顾到佢嘅，咁我哋都系归纳系为照顾者啦。 不过我听你咁样讲咯，我突然之间谂到一样嘢就系、是、咧，其实呢一班照顾者同埋特殊学习需要嘅小朋友咧，应该当中有好多好值得分享嘅经历。 系啊， 同埋可能咧，即系未必能够亲自去接触过呢一啲特殊学习需要嘅小朋友嘅时候咧，始终未有咁了解到个中佢哋可能一齐经历过嘅一啲患难啊、辛酸。甚至乎可能这个微小的改变，譬如可能他昨天读一些字发不到音的，今天已经可以很流畅地讲到句子了，其实当中那种感动其实是很值得我们去分享，还有很值得我们都可以知多一些，了解多一些，其实对于所谓的共融都很有帮助的。 即好像很多家长都是刚才你所说、他发到个音，原来可能一个正常的小朋友可能他、很自然就一直是这样发到音了、但是原来对于我们学习需要的朋友仔，咁可能佢真係尤其自閉症小朋友，可能真係2歲、3歲、4歲、5歲，先至開始可以突然間發到啊爸爸呢個字咁樣。咁、其實嗰個感動位係好緊要嘅。咁呢個我都試過㗎。咁啊試過咧，曾經有一次咧喺個治療課啦，咁啊爸爸媽媽一齊嚟，咁、那、呢個小朋友咧就係、跟我講嘢啦。咁其實佢哋一路都覺得佢哋即係個小朋友唔識講嘢，那個小朋友都成2歲幾㗎啦。咁跟住咧，我就用一啲嘅方法啦，即係一啲治療方法咧，就誘發個小朋友去讲嘢，跟住佢咧把声好靓咁样跟到我讲到一啲字，跟住爸爸系即刻喊出嚟嘅，咁即系其实嗰个情景系真系好感动噶， 系真系置身其中咧就更加睇得到当中嗰个体会同埋感动。我谂嘉慧你做听觉演治疗师应该见唔少呢啲场面、 系喎，咁最近咧就有一個比賽咧，我好想同大家介紹嘅。咁、比賽咧就叫做伴你同行2021。咁呢個比賽咧個目的咧就係、透過一啲嘅畫畫啦，同埋一啲嘅寫文章比賽嘅。咁、提供一個平台就係多謝一啲照顧者同埋有特殊學習需要或者係智障嘅人士。咁佢就希望佢哋咧就得到一個嘅肯定同埋一個尊重。 咁亦都係咧可以俾照顧者咧可以表達下佢哋嘅感受咯。 咦，咁睇嚟我哋透過睇呢一啲徵文比賽同埋繪畫比賽嘅作品咧，就可以睇到好多好不為人知同埋感動嘅小故事喎。 是啊，咁我覺得呢一個成件事係會好開心嘅。咁呢個比賽完之後，我相信大會應該會出翻一啲嘅文章或者出到啲書啩，咁啊令到我哋大家咧係可以咧係一口氣咁睇一個好多唔同嘅故事啦。 嗯， 例如咧，好似我咧即係成日都會同大家講係經驗小書啦。咁經驗小書咧就係我哋嘅治療嘅主打嚟噶嘛。 嗯， 咁裏邊係教啲文學啦，同埋畫啲公仔啊，你記唔記得咧？ 都記得嘅，即係都要好似講故事咁啊嘛。不過就叫佢自己画出嚟，同埋用佢自己第一身嘅感受咧摆落去嘅。 系啦，咁所以其实咧呢个咧系讲紧系以个细路仔为主角噶嘛。咁、所以咧其实咧我哋都好鼓励啦，即系可能系话啊，佢哋一齐合作嘅，即系同个照顾者。但系以个照顾者咧，佢自己去同人哋一分享佢自己嘅第一人第一身嘅故事。因为咧你其实咧去嗰个比赛咧分两样嘅 mark， 咁咧就第一个咧就是、一个画画啦。其实画画系冇分能力。冇分年齡，冇分國界噶嘛，咁所以咧，其實我覺得呢一個嘅共融嘅活動咧，係做得很好好咯。咁另外咧，咁又即係畫畫好似唔係好叻啦，就好似我畫嘢都係麻麻地噶啦。咁咧就可以寫文字嘅，咁其實一千字都幾難寫噶，因為咧你要好精警啦。嗱，好似我自己咁樣廿幾年啦，即係只不過咧係今次咧係一班有心嘅校長啦，咁佢哋就一齊去做啦，就做呢一個嘅比賽，咁希望咧。在照顧者裏面都可以分享到的故事，令到大家就會更加明白作為一個照顧者那個的情況，未必一定是說、通常我都說、會很可憐、很慘，其實未必的，因為其實有時候是因為我們的小朋友呢他們相對地比較簡單的，尤其是有智力障礙的朋友仔，他們呢雖然可能他很高大，但其實他的智力呢是可能都是兩三歲、其實他們一個很可愛的同學仔，所以其实在他们呢无论画东西啦，就是或者是在那个写文章，文章他们当然写不到啦，刚才讲照顾者去讲他跟他们的相处，我觉得这个呢是可以带给我们的社会啦，带给大众一些不同的感受啦。所以其实我都很开心可以有机会做到这个行业啦，还有可以跟大家不同的弱能的朋友去一起分享，一起去过我哋嘅每一日。 我觉得咧，嘉慧嘅职业可以话系用生命去影响生命嘅一个行业，即系用你自己一啲专业知识咧，去到令到本身可能一个人，甚至乎影响咗佢哋一家人成个嘅成长啦、学习啦同埋经历，咁啊可以令到佢哋条路行得冇咁崎岖咯。 咁我哋一齐要互相学习、互相欣赏。 啱啊，咁我都要跟你好好学习啦。不过今个礼拜咧讲住咁多先，下个礼拜再倾过咯。唔该晒 Clara， 多谢大家，拜拜， 拜拜。 讲咗咁耐红酒，不如讲下威士忌啊！单一纯麦威士忌 （single malt whisky） 越嚟越受欢迎，但系由于供不应求，生产商可能会有啲偷鸡噶，缩短单一纯麦威士忌嘅陈酿时间，所以今时今日好多威士忌都唔会标出年份。而全球一共有23个国家或者地区生产威士忌，其中以苏格兰、英国、美国、日本产量位列前四。关于威士忌真是好有学问的。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神光摩的卡。 今日朝头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侧边有阿谭小姐喺度，早晨，谭小姐， 早晨， 你好啊，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乜嘢点唱？ 我想送俾我老爷，咁咧就我系阿姨啊，咁就好多谢佢咧，咁多年嚟照顾我哋啦，佢真系好锡屋企人嘅，佢真系好犀利嘅，佢退休之前咧，一放工翻屋企咧，换咗衫咧，就即刻赶入厨房煮啲好好味嘅餸俾我哋食噶啦。 有啲乜嘢佢最拿手，你又最中意食嘅菜咧？ 哇！ 佢冇乜嘢唔得噶喎。 咁厉害？ 系啊，而且啲餸又好細緻噶，佢哋順德人好叻噶。 哇！ 咁以前佢整當年我陀 B B 嗰時咧，成日都嘔嘅。但係佢整個榨菜蒸牛肉咧，我就食得好開胃嘅。 係榨菜蒸牛肉， 係啊。咁就即係個調得好好啦，啲肉又處理得好好啦，從來就唔會蟹嘅，好正。 係，咁啊，而家要特登點唱俾佢聽喎，點解嘅？ 係啊，除咗多謝佢照顧我哋啦，咁另外咧就因為咧而家年紀大啦，咁就奶奶早幾個月嘅時間就身體唔係幾好啦，咁就而家暫時都未能夠行得到。 係。 咁就喺我哋揾咗安老院照顧佢，咁其實間院舍都照顧得佢好好嘅，咁啊希望。老爷放心啦，咁另外咧，我哋因为老爷三月咧就会95岁噶啦，咁我先祝佢就身壮力健啦， 老当益壮啊！ 咁咧就我哋同佢排咗政府嘅日间护理中心，咁因为喺中心嗰度咧就会有同你评估咗你需要啲咩运动咁。有呢個物理治療師啊，職業治療師咧， 設備又齊全啲咧， 就帶住你做一啲運動，係啦。 嗯。 咁呢啲運動咧，喺屋企冇辦法做到嘅。 咁啊，即係快啲去到嗰度揾啲相應嘅設施啦，去到幫下老爺啦。 啊。係啊，希望即係阿老爺唔好咁憂慮啦，因為係日間嘅啫。 係啊。 去到咧食完下午茶就翻屋企㗎啦， 好似翻學咁樣嘅啫，係咪？ 冇錯，正正就係翻學啦，我就去學做運動。 冇錯。好啦，今日最好啦，咁啊特登咧揾翻首歌咧，咁啊亦都系送俾阿老爷嘅，多谢佢系咪？ 系啊，我哋所有仔女孙啊，都系好照顾你嘅，好睇住你噶，你放心啦。 明白，好啦，多谢你嘅点唱，阿老爷会听到噶啦，放心阿姨，好唔好？ 好， 好 ，OK， 拜拜， 多谢，拜拜。 命运是对手。 非常之振奋人心嘅歌曲 啊！信啊！喺我哋職場上都有好多振奮人心嘅事情會發生嘅，但係有啲事情就係咩咧？啊，大家可能升遷啊、調職嘅時候咧，咁啊有個傳統嘅喎， 係 散水餅嘅傳統， 係、哦、 啊。好啦，嗱，我哋都有食過好多唔同之前同事嘅散水餅啊，有啲好特別嘅，有啲咧就會 有啲咧派完之後又翻翻嚟， 係啦， 係咩？ 係咯， 有啊，係 咩？ 係啊， 我唔係好記得喎，阿鐘哥都唔記得啦，係咪先？ 有啊， 有嘅、 啊。 我哋嘅我個腦入邊就係記得。一啲开心嘅事嘅， 唔系都系开心，每翻翻嚟都开心。 系啦，翻翻嚟就开心。好啦，散水饼有啲嘢真系好有特色嘅，甚至乎会自己整噶嘛。其实坊间有好多嗰啲散水饼 workshop 啊， 系 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即系可能一个价钱，跟住你就去佢嗰度整。你同佢讲埋，我想咩 design？ 例如我要 香港電台咁樣，咁啊又用香港電台。 喂，好有心喎、 啊！ 呢啲真係 有啊！我有收過呢個散水餅，咁、哦、啊自己真係整翻香港電台啲咩多謝你咁嗰啲咧，咁啊每人派一件咁，再寫啲字咁。最難咧係咩？最嘥時間，唔好話嘥時間嘅，最用心係做咩咧、嗯？就係、是、你送俾每一個人嘅時候咧，你都要寫一啲 memo 字俾佢、哦，然後咧每一個都係。特別嘅，咁令到人哋覺得哇！呢、這個散水餅真係好窩心。 呢、這個先唔係最難，最難係咧，你明明唔中意嗰個同事，但係到你走嘅時候，你仲寫唔寫嘢俾佢咧？ 誒，寫啲咩咧？ 嗱，其實應該好嚟好去噶嘛，係咪先？但係你可能真係冇嘢寫咯。 其實應該好嚟好去，你加個其實兩個字。 唔係，係正常應該係啊，係咪先？正所謂山水遊 相 逢呢啲嘢，咁、啊、應該係。走的時候都開開心心，但係可能你真的跟他一路共事的時候關係不是那麼好，都不知道有些什麼說話可以真心地跟他說， 餅又繼續買給他， 還是很簡單大聲說一句話、啊多謝咁多位同事的、 照顧 照顧啦、啊啊啊、 包容啊咁樣， 係啦，散水餅我就不足夠分啦，我擺 pantry 嗰度，你 自己拎啦。 擺 pantry 不如試下呢個網民呢招，他話到咧係擺燒賣喎。佢用 燒賣， 燒賣即係我哋平時食嗰啲蒸燒賣嗰啲咧，咁佢用五百蚊到啦，就買咗一大炸燒賣翻。 可能佢啲同事好 中意食燒賣 喎，係啦。咁但係都有啲熱烈討論嘅，就話除咗燒賣之外，仲有啲咩受歡迎嘅咧？ 蝦餃咯， 腸粉 嚇。 系啊，有啲网民话，如果有肠粉嘅话，其实都唔错、啊。中间咧就可以，譬如自己混账，最好咧就系嗰个要散碎嗰个人咧，企喺度。你要咩账啊，春杰头？ 即系最后都服侍翻你一次。 系啦，咁你咪自己过去嘅时候咧，就一路可以剪肠粉，一路咧就可以同啲同事倾下偈。你又唔使写。 系， 系咪？你逐張紙寫好難噶嘛？學家崔傑霆話齋，有啲可能我同佢唔係好熟嘅，有牙齒印嘅，我咪剪兩條俾佢，講我多謝你走咯。 咁啊， 你有冇派過散水餅啊？ 我冇喎，你哋咧？ 你有冇啊？ 冇， 我有啊。 誒，係啊， 我派過一次散水 餅。係，咁你派咩餅咧？ 好開心，咪喺九龙城嗰间好出名的，有个 Tony 嗰个 Tony， 我仲以为你话系好豪 嗰 间 添。我哋呢啲输人唔输阵噶嘛，尤其是你讲紧一样嘢就系，如果你风光咁样离开咧，你就应该派风光嘅散水饼。 点解你唔自己整咧？ 我点会啊？我唔识整， 好 有手茶 workshop 唔使噶，唔使识噶。 唔系，同埋我嗰个年代，我派散水饼嘅年代，我喺电台都做咗十二年啦、 啊。 我散水饼嘅年代十二年之前，边有 workshop？ 冇咁多。 系冇噶，好少嘅。旧时都系你一系去啲乜乜酒店、乜乜饼店咁样就，懒系有派头咁样，又系啦，即系日本人识嗰啲。唉，多谢大家照顾，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系 啊，业务蒸蒸日上。 系啦，一扎饼摆晒喺台嗰度。 系啦，冇咗我都唔紧要嘅。咁啊，其实第一嚿饼俾老板嘅啫，通常都系、即系你一个 office 有一个老板，你咪啊多谢你嘅照顾，咁嗰个要讲啦、其他嗰啲你嘅上司成日食唔成唔食我都走啦，系咪先？系咪先？即系好多香港人都系呢个心态，总之礼礼貌貌睇睇面面咁就算咯， 都系谂第日会唔会山水有相逢咁样噶嘛？ 喂、但系咧 都未必啊，嗰阵时都冇谂咁多添啊。 呢个山水饼咧都可以话系而家一个几庞大嘅市场。 系啊， 我见好多食物咧，嗱以前即系你话十几年前嘅多。多数真系蛋挞或者西饼嘅啫，都系嚟嚟去去嗰几间噶啦。但系而家咧好多饼铺啦、小食铺啦，甚至佢都会出一个系列，就话自己系散水饼系列。咁可能佢只不过系卖蛋挞嘅啫，但系咧佢就会喺一个盒上面咧整啲即系花生嘢啊，或者上面咧插啲旗仔，有啲语句啊咁样样咧，就话呢一个系散水饼。 打正旗号 系啦，或者有啲系 嗰句语句系叫咩名啊？再会了。再会了，让我哭咁样， 系或者即系有缘再见，或者系啦系啦，或者江湖再见， 不如不见咁样系嘛， 系啦都会有啊，马卡龙啊嗰啲甜品啊，好多都有整呢一啲嘢啦，已经我见 cupcake 啊咁样， 系系，依家最流行就系去嗰间咯，纽约嚟嗰间咯，系啊，有个 lady 嗰个咯， 八十几一百人喺度排队嗰啲， 系啊，嗰啲未六啊蚊一嚿，其实都几系噶，如果你 office 入边有二十个人，嗱即刻计数啊，嗱五十蚊一嚿，系啊，要1000蚊噶，系啊，咁、所以散水饼究竟系咪需要买咁贵咧？大家就要 讲心嘅，讲心嘅。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光追踪三十一。 好，九点二十六分啊！电话旁边有刘畅，早晨阿畅， 早晨阿畅， 早晨 Kitty， 早晨老欧，早晨各位。 系港台电视三十一，今日有咩好介绍？ 好，先同大家介绍咧，今晚7:35啊，有医生与你啊。 嗯，今日聚焦讲下乜嘢症状先啊？吓、嗯。 首先讲下今晚嘅主持人系郑瑞文先噶、 啊、，OK 啊，我都中意郑瑞文啊。有啲网友话：，喂，你净系提梁海玲唔得，咁我其实我心入边默念郑瑞文啊嘛。我决定回花间竹咁样讲，一日讲郑瑞文，一日讲梁海玲。咁如果嗰一日有崔洁同我讲埋崔洁同， 我都想啊， 系啊，系啊，得唔得啊？ 搞唔搞到啊？ 其实我喺电影入边都有做过医生嘅，介唔介意有剧化咗嘅项目可以搵一搵我哋？ 搵我哋啦，我做病人都 OK 嘅。我帮你同阿监制反映、 哦、你做护士好啲， 都 咁啊！今晚大家先做观众先啦。 好啊， 咁系讲咩病呢？ 今晚咧有一个环节叫迷思大 fact check 啊，咁啊，今晚同大家 fact check 下咧生蛇啊。 哦、 即係好多好多網上啊，或者坊間有個講法咧，話生蛇咧，即係圍咗個腰一個圈咧，那個人就會死嘅。即係究竟係咪真嘅咧、 嗯？ 即係生蛇又係咪淨係老人家先至會有嘅咧？嗱，咁今晚就會請嚟咧中醫同埋西醫一齊嚟同大家解開呢個迷思 啊。 我身邊都有朋友曾經生過蛇，都唔止一個，係啊，同埋、啊嗯、都年紀輕嘅。咁有啲佢就話啊，唔知係咪工作壓力，有啲又話生完一次之後咧，好容易會翻發㗎咁樣，到底真定假嘅咧？ 咁啊，今晚大家聽下呢個醫生與你睇下佢哋點講啦。好啦，咁啊，緊接住去到夜晚8:30有日常8:30，今晚咧就帶大家繼續帶大家落區啊。今晚個區好特別嘅，就係、是、去到咧香港島 縣、就 是香港特區呢、這個香港島裏邊咧，原來啊～仲有呢啲古老嘅圍村嘅喎，係啦，即係 邊區啊？ 唔係淨係新界， 就是、港島區啦。 港島區裏邊咧，其中一條老圍，冇錯啦，就係、是、薄扶林村啊。 哦，識啲嘢喎， 少少都識啲嘅，冇話識得多嘅，啱啱識少少嘅。 你就係識嗰條薄扶林村啊？ 好啦，嗱，就係薄扶林村裏邊有啲古老嘅習俗咧，就未必個個知道啊。今晚咧就會同大家介紹一個咧，就叫蘿蔔糕節咧。 蘿蔔糕節呢個 啱啱新年先食曬啫，又嚟 再整定下年， 好驚。 呢個蘿蔔糕節做乜嘢嘅咧？其實原來佢哋咧一路咧都會搞，即係每年都會搞一次嘅，就會甚至係開放俾村外人一齊免費參加。咁咧就係想咧將呢啲互相幫助嘅精神咧就發揚開去。原來佢哋就係整咗呢啲蘿蔔糕咧就分俾村入面嗰啲老人家食嘅，咁、但係今年因為疫情嘅原因咧，就不能對外開放啦。咁但係呢個蘿蔔糕節佢哋村裏面仲有搞嘅，咁今晚呢個日常8:30就帶大家去睇一睇咁特別嘅節日啦。 好啊，好似好熱鬧咁啊，大家一齊開開心心整嘢食。 好， 冇錯。咁啊，再繼續介紹下啦。今晚緊接住有9:30嘅31看世界，今晚咧就飛去遠啲，去到丹麥嘅法羅群島啊，就睇下咧呢個暴鯨呢個爭議啊。 哦， 即系捕猎鲸鱼啊，即系当地人咧，即系觉得系传统嚟嘅，鲸鱼都系肉嚟嘅啫嘛，同鸡牛羊一样咁食嘅啫嘛。咁但系咧，有好多反对嘅团体咧，嗰啲人眼中咧，就呢啲就系一个过时同埋野蛮嘅行为。咁今晚嘅主持人就会带大家咧，直接去听下双方啊，政辩双方点讲啊。 系啊，冇得飞啊，去下北欧啦，即系去下丹麦啊吓，咁睇下人哋啲壮丽嘅海洋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好，唔该晒刘畅， 唔该晒。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63岁男子上个星期五接种新冠疫苗之后，星期日出现急性呼吸困难，自行到医院接受治理，同日死亡。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认为，同疫苗有直接关系的几率相当低，真正死因有待化验确定。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一般接种疫苗后如果有严重急性反应，可能会在半小时内出现，部分可能会在数小时或者一日之内出现。 而据有关方面现时公布的资料，患者接种疫苗后头48小时内并没有出现过敏或者副作用反应，其后才突然恶化。他认为现阶段市民不需要过分忧心，即使长者或者长期病患者，如果病情在稳定状态，基本上接种疫苗是安全，如果有忧虑可以先咨询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一个疫情防控研讨会上和美国传染病专家福奇网上对话。钟南山认为，假如新型冠状病毒在个别国家蔓延，疫情就不可能在全球受控，想终止疫情需要全球团结。福奇说，如果不展开跨国合作，病毒会在跨国传播之中快速变异，反过来冲击成功防疫的国家。怎样找到经济和防疫之间的平衡，要多方努力。如果操之过急，恢复所谓的正常生活，就好可能面对疫情反扑。钟南山亦都同意重启经济不能够操之过急。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国五月底将会有足够数量疫苗为所有成年人接种。他透露，默沙东药厂将会协助复制强生药厂近期获批准紧急使用的疫苗，这款疫苗只是需要接种一剂。拜登促请各州政府至少为教师接种一剂疫苗，确保学校可以尽快重开。不过有美国官员指出，即使加快疫苗制造，相信美国的接种疫苗工作会延续至夏季，取决于州政府发放的进度以及美国民众接种的意愿。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形容，今年一月初国会山庄被冲击事件，局方将涉案暴徒的行动视为本土恐怖主义，誓言追究他们的责任。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就当日事件举行听证会，克里斯托弗雷出席作供。他说，联邦调查局已经拘捕多名涉案人士，未发现有左翼极端分子。在当日伪装成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闯入国会大楼。他又说，涉案的是一批属于极右运动的暴徒，或者受到种族意识形态驱使的人。调查至今似乎没有涉案人属于左翼团体。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天气稍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74%，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16点，升119点，总成交金额106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4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5点，跌12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93.5跌4蚊，美团356.6跌6蚊。新上市的蔡生药业是报18.3，阿里巴巴227.4跌1.8，中国建材12.52跌6仙，友邦保险97.55升7.5，港交所490.2升2.8，京东集团370.4跌7.4，比亚迪股份209元跌5.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8，日元106.82，瑞士法郎0.915，加元1.263，人民幣6.467，英磅對美元1.396，歐元對美元1.209，澳元對美元0.783，新西蘭元對美元0.73。日經平均指數報29383點，跌24點。港金現價報16050元，升160元。

当茄汁到手之后，我打趣咁问啦：又落茄汁啊？佢话梗系啦，好少啫，少少啦。我听到呢度突然停住，我唔系因为佢落茄汁所以我停住，因为我已经习惯咗佢食乜嘢都落茄汁，而系我听佢讲完好少啫，少少啦，即刻出现咗个问号。我问佢：咁你想要好少还是少少呢？究竟好少少啲啊，还是少少少啲呢？因为讲完好少，然后再讲少少，咁即系你想要几多呢？人同人之间嘅沟通，永远就系俾呢啲每个人都唔同标准嘅准则，搞到我哋乱晒大龙。一个好简单嘅比喻，你见到一个人好靓，你就话佢好靓，但系你觉得靓，又唔一定其他人会觉得佢靓嘅。又或者话间屋好细，对于某啲人嚟讲，千尺大屋仍然系一间细屋，但系对于我哋嚟讲，千尺大屋已经系一间豪宅。所以究竟何为大，何为细，又系个个标准都唔一样。我个朋友见我唔出声，跟住话啦：好少咪就系好少咯，少少即系少少咯，唔使谂咁多。我心谂，其实你知唔知自己讲紧乜嘢呢？如果好少同少少系冇分别嘅话，点解要有两个唔同嘅形容方法呢？以前睇一啲烹饪节目，每次听到嗰位厨师话糖少许、盐少许，我就拗头。少许即系几多呢？每次我都好想即刻打电话去问清楚，究竟即系几多啊？有时主持人都会问，咁即系几多啫？个厨师又会话：你鍾意多啲咪多啲，少啲咪少啲囉。如果我鍾意几多就几多，点解你唔一早讲呢？我朋友见我沉默咗咁耐，跟住佢再开声啦。佢话喺佢嘅准则里边，好少系比少少少啲嘅，咁得未啊 ？OK OK， 咁即系好少就真系好少啦。但系我咁谂，如果我加强语气讲少少啦，变成咁样少少啦，咁呢个少少会唔会又比好少多翻啲咧？我个朋友话：睇嚟真系我系 AM， 佢系 FM， 我哋好难倾到计。然后佢开始倒茄汁啦，佢倒咗一大撇茄汁出嚟，我即刻问佢：你唔系话好少咩？我朋友话啦：咁样仲唔够少啊？人同人之间嘅沟通真系好难噶。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究竟天有几高？我想飞飞进星河，可惜天虽我能望到。却是太高，捉不到。究竟星有几高？画空中使我不迷路。我想飞，想与云共舞，要再伴我最到。同人摇头问我，为何常常独歌？对那远远星空唱歌。寂寞是我，云儿才明白我，银河繁星照亮我。究竟天有几高？我想飞，飞进星河路。可惜天虽我能望到，却是太高，捉不到。究竟星有几高？高空中把世间围布。究竟星可有曾望到？我在暗中跌倒。同人摇头问我，为何常常独歌？对那远远星空唱歌。但是寂寞是我，云儿才明白我，银河繁星照亮我。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我昨晚在家整了一个非常之好送饭的送菜啊，今天一定要在催神厨房那里跟大家推介，因为这个送呢对于新手来讲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容易掌握，可以说是零失败的。如果你都喜欢虾酱的味道，就一定要试一下这个银鱼虾酱蒸猪颈肉豆泡啦。我昨晚吃了两碗饭啊。是不是开正你的饭？ 是啊， 是啊， 太好吃 了。是啊， 我会吃四碗啊。 真的好正，我不知道。 为什么你会有啲咁，即系我哋如果用啲俗气少少嘅词，咁麻甩佬嘅一个送菜会喺你家中出现？ 哦，其实我嘅口味都几麻甩佬。 女汉子系 咪？系啊，我都中意食豆腐火腩饭嗰啲嘅，即系碟头饭啊，呢啲虾酱同埋浓味嘢，我系特别啱噶嘛。 第一位啊，真系我自己，如果喺一啲。即係所謂老啲嘅茶餐廳啦，即係舊式啲嘅茶餐廳，有陣時佢會每一日有唔同嘅蒸飯噶嘛，咁譬如蒸雞啊咁樣啦，咁啊第二就係蒸肉餅、鹹蛋肉餅啊咁樣，呢基本嘢。第三位嘅蒸咧就係呢個蝦醬蒸豬頸肉，同埋加埋少少 銀魚仔，係啊，哇！呢個真係不得了喎。 個重點係乜嘢咧？喺啲豆泡， 冇錯，豆泡真係吸曬所有嘅精華啊！即係墊底嘅豆泡就最緊要。同埋點解我話如果你係新手咧，都係零失敗，同埋係非常之容易入門嘅一個家常餸咧。因為你知道魚啊，其他嘢所有蒸嘢咧，你蛋啊嗰啲咧，時間要控制得好嘛。但係豬頸肉咧，你真係叫 點蒸都係咁嘅樣。 係，唔係係啦，即係就算你過咗時啦，即係咁當然你唔好生啦，係咪先？即係你熟嘅。就算过咗几分钟都好啦，佢依然系嗰个口感，即系唔会话哦蒸老咗咁就硬啦，或者蒸老咗佢就鞋啦咁样。咁所以呢个咧系几容易掌握嘅。 嗱，煮法你一阵先讲，我再引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令到你嘅早餐咧一块薯饼一碗麦皮咧系满足唔到你。呢个送菜点解系阿 O 嘅top one 咧，或者 top two 啦，top three 咁样先算？即系喺呢个 越讲越低喎， 麻甩佬茶餐厅入边，唔系我惊。你下次再煮嘅时候， 你要包一包底，戴个头盔先， 系啊，戴一戴先。 Okay, okay. 我真系好中意食噶啦。咁佢入边味道有咩复杂咧？第一虾酱有复杂嘅味道， 咸香。 第二咧有鱼嘅香味啦，即系嗰啲鱼干嘅咸香味啦，另一种嘅咸香嚟嘅。虾酱嘅咸香同埋鱼干嘅咸香系另一样嘢。 因为鱼咧，佢嗰个咸香咧系有个海鲜嘅味道啊嘛。 系啦，跟住仲有。嚟啦，就係、是、豆泡嘅豆泡香味啦，同埋索曬啲汁嘅感覺啦、 啊。 第四個層次就係、是、因為你用豬頸肉，豬頸肉咧，大家都知道係非常之油嘅。咁你蒸嘅時候咧，啲豬油咧難免逼咗出去。咁、即係你又有魚嘅鹹香，有豬油香，有豆泡，成件事咧可以話係渾然天成。 果然係食家。 頭先 Kitty 話。捞两碗饭，的确 系 太少啦。系点都要食四碗饭， 我控制住我自己， 我控制唔到。如果 唔好控制唔到你自己， 有阵时真系唔系好控制到自己。 点解控制唔到你自己？因为有虾酱蒸猪颈肉，嗱呢个咧真系好容易做啊。 系咪今次唔同咗啦？即系过往都话，呢个我都几中意食。 系啊，比较内敛。你今次真系将你嘅真 豪迈奔放啦， 放咗出嚟。 系豪迈奔放，真系 收唔翻。我明白你对佢嘅喜爱，咁所以其实真系可以自己试下喺屋企整，因为材料好简单啦，就系买咗豆泡同埋猪颈肉。咁猪颈肉咧，你就洗下佢，跟住切片啦。当然你可以切咗片先嘅，咁洗下佢啦。咁啊攞虾酱，少少酒，白酒啦，即系米酒啦，再加少少糖。 其实落玫瑰露更好， 都得。跟住加少少麻油，咁就已经可以腌一腌佢啦。千祈唔好再落盐，因为佢个虾酱已经够咸噶啦。咁啊捞一捞佢，咁然后咧就铺上去嗰、那个豆泡嘅面嗰度，最后咧摆少少银鱼仔喺上面，就咁摆入去蒸。十分钟、十二分钟左右咁样，即系睇下你几多啦。咁然之后出到嚟就超好送饭，超好食。呢、这个我寻晚因为食完之后回味无穷，所以今日虽然好简单啊呢、这个送，但系都想带翻嚟讲一讲。如果你今晚未谂煮咩送咧，呢、这个系 OK 嘅。不过几搞笑，因为寻日咧我比较晏先去街市，五点零钟啦。咁我就去平时买开嗰个猪肉台嗰度。初我有谂过，买雪藏好唔好 咧？系咧，你点解唔去超级市场咯？ 系啦，因为街市普遍啲嘢系平啲，我要买埋其他餸噶嘛。咁跟住我就去想睇下冻肉啦，有冇啲雪藏猪颈肉片好晒嗰啲啦。咁啊冇。 冇喎，咁啊算啦，都系买新鲜啦咁。我都几即系唔平噶，你知而家猪 肉 啦， 贵啊。 同埋咧，我第一档咧，佢话冇，佢话诶阿妹。你买啲咁刁钻嘅，哦，吓猪颈肉都刁钻，佢话冇啦。 佢有冇 recommend 你买五花腩咧？ 冇，我想蒸，跟住佢话冇啦，卖晒啦。佢话你早啲嚟啊嘛，咁我咪过第二档，第二档又话卖晒，佢仲要话留翻起嗰嚿俾咗人味啊咁样，啊俾咗啦，咁即系又冇，哇咁缺货咩猪颈肉？跟住去到第三档先买到，咁啊一大块就50几蚊咁样咯，两个人食都 OK 嘅。都 几贵 啊，其实 系 啊， 你计埋其他配菜，如果你嘅虾酱系嚟自大澳嘅，嗰只车都唔讲得笑啊。如果你嗰啲鱼干啊，银鱼干系西贡海旁嘅，嗰度又系一笔钱嚟噶。 系啊， 所以你唔好以为呢啲餸，哇，即系讲埋呢个好似好地啊，好卖路地貌，其实呢啲名贵菜。 系啊，都系钱嚟噶。不过咁啊，呢个好味好味，但系就唔好成日整，因为好似头先阿欧咁讲都啱嘅，因为嗰个油分咧比较高啊，即系猪颈肉咧好肥啊，即系但所以你先有嗰个口感喺度啫嘛。咁所以同埋虾酱又真系比较咸啦。咁啊，但系间唔中一次咧，真系非常野味。 等我打个电话先。 系 喺楼下间茶餐厅 book 定位，一位啊，唔该。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好小白， 系啊，食完猪颈肉咧，饮啤酒得唔得咧？你觉得 正喎、啊，怼大啤系嘛？ 即系老到尽头， 公有饭，公有饭啊，系嘛？喂，钟哥你都口水地地，但系睇嚟都想怼一怼先啦、啊。 见佢今日未食早餐嘅样子、 啊， 就知道。 听到猪颈肉加啤酒， 朝早节目系应该食早餐， 应该系节目之前食咯。 你又早、啊，你揾间铺头五点几开俾我睇啦。 其实真系有嘅，不过难揾啲啦，难揾 六至十。仲必须揾到地方食早餐、 啊？系啊，做咩讲出打工仔嘅悲歌系咪啊？千祈唔好咁，千祈唔好咁。 你因为个市啊唔开心，佢因为冇早餐食唔开心。 系啦、啊，嗱、啊，所以你唔好笑我啊。 小白令我哋开心翻，听住先呢、這个嗱、啊。如果啤酒嘅话咧，其实都有啲可以介绍俾大家。我哋成日都系饮外国嘅啤酒啦，讲喺本地啤。 好 啊， 本地啤即系嗰个变化都非常之出层， 好多噶， 好 多好多嘅。好啦，咁最出名系边一只啤啊？香港？ 板蓝根 啊，唔系喎， 红啤啤啊，嗰啲啊，应该搞笑。俾大家谂下，钟哥搞咩笑先？你点睇？ 嗰只啤叫啤乜嘢啊？ 啤 咩啤？ 啤咩啤？你唔啤我点知？ 香港啤你啊！香港人大部分都饮过噶，即系啤咩啤？即系个个都饮过 啊！大家自己谂啊。喂，咁但系咧，原来本地嘅啤啤咧，就真系几多变化噶。头先提过一个板蓝根嘅。啤酒，仲有一啲咧都几特别嘅，例如系用陈皮去到做呢一个啤酒，好多咧。原来我见到嘅时候咧，我发觉原来我都冇试过，所以就问下你哋都有冇试过啦。嗱，佢哋仲有啲咩特得意嘅啤酒咧？除咗就系头先讲过嗰两款之外，佢哋有阵时会用啲生果一齐混入去嗰啲啤酒入边，咁啊令到个啤酒咧个感觉咧。是有不同的香气的。咁我问过他们的厂房在哪里，他说有些在筲箕湾啊、鲗鱼涌啊、可能荔枝角啊这些的地方都有。咁他们就会做很多不同款的啤酒之后呢就运去市面上面等大家买的。咁原来你不为意呢，你是不知道原来香港都有出自己很多的啤酒的、哦。 这个真的不多留意，好老实说。 是啊。 通常呢如果你出去喝的时候人家说叫你喝啤酒，来来去去都是推介那三两只啤酒。 是啦是啦是啦。 是那三两只。 系啦，咁而家佢嗰啲啤酒个款式有好多啦，有好多更加会主打就咩你麦香啊，即系啲啤酒佢就系好中意嗰种麦香飞出嚟嘅感觉噶嘛。原来香港都一样有嘅。好啦，咁如果你话喂啤酒系有好多款，咁但系点样拣咧？咁样佢除咗有唔同牌子之外咧，佢有啲都几得意嘅，就系讲个封面咧，佢用好多嗰啲电影啊。電影去到做佢哋嗰個啤酒個名嘅、其中有一種嘅啤酒個名都幾得意嘅，佢哋改名叫做單眼佬話梅蜂蜜啤酒。 哦， 係咪有見過啊？ 我有見過呢、這個。 係啦，係啊，單眼佬真係整蠱專家。 哦， 大家明啦，大家記得啦、 系啦，整股专家个单眼佬系啦，咁啊入去买咩啫咁啊？好，跟住除咗呢个单眼佬之外咧，咁啊入边亦都有好多用自己手画嘅卡通人物嘅，咁啊大家又可以叫做支持下本地嘅艺术工作者，又可以支持埋本地嘅啤酒。 点解唔用嗰阵时油麻地戏院嗰啲戏名嚟做一个招来咧？嗰啲选择仲多啲， 可能太年轻啊！而家做啤酒嗰啲，我发觉原来即系无论系卖啤酒定还是生产啤酒嗰一班人咧，全部真系后生仔嚟嘅。系啊，可能佢哋即系成日都系饮外国啤酒咧，跟住佢哋谂下谂下，喂， 不如自己嚟啦， 自己嚟啦，第一自己中意系咪先？自己中意饮啤酒，咁啊直头入埋原材料，自己生产啤酒，喺翻香港呢度买。咁所以如果见到香港本地嘅啤酒，大家都可以即系如果有好嘅话啦，试一试支持翻啲本地啤。好啦，除咗本地啤之外咧，跟住仲有啲咩咧？就系、是、本地嘅咖啡。啊，不过呢个咖啡咧。虽然香港都有种咖啡嘅， 系咩 啦？香港有噶， 真系孤陋寡 香港有嘅，但系其实就真系个量好少。我记得好似喺锦田同大帽山一带咧，都有种过咖啡嘅。咁但系个产量就真系唔多。咁如果你话香港本地咖啡咁，佢哋点咧？佢哋就喺外国引入咗一啲咖啡豆之后咧，然后喺本地再用本地嘅方法咧。去到提煉嘅，咁佢哋提煉嘅時候咧，又係會加好多可能本地嘅元素啊，例如個咖啡又會加啲話梅啊、蘋果啊，係啊，好多噶。然後佢就入咗一樽樽咁樣嘅，佢哋咧係用玻璃樽入，咁啊好似你開汽水咁一啪啪一聲咧，你就可以飲到本地嘅咖啡，係啦。通常喺嗰啲叫做專賣本地貨嘅，譬如士多啊、雜貨店啊，咁會比較上容易揾。所以呢啲咧，如果你成日超級市場啊、日式百貨公司咧，你就永遠都見唔到啲本地貨，因為幾得意嘅。如果大家有機會可以望一望喎，本地嗰啲咖啡啦、啤酒同埋本地嘅蘇打，蘇打都係一個幾好嘅。如果小朋友又唔飲啤酒又唔飲咖啡，你又可以揾一啲生果味嘅蘇打俾佢，都係本地人做嘅。 哦， 系啊， 其实唔经唔觉，因为香港咧，好似去翻一级生产咁样。 系啊， 即系捕鱼啊，即系咪啊？你想讲 阿白元豪讲咁多，真系都系嗰句孤陋寡闻啊！ 我都孤陋寡闻啊！即系我见到嘅时候，我真系心谂，哇！原来有咁多本地嘢，乌龙茶都有。即系乌龙茶咧，佢哋可能会喺外国混入咗一啲嘅乌龙茶，嚟到香港之后咧，就用本地嘅方法去到烘翻佢啊，跟住又再冲啊，再入樽啊，咁样。 系，不过讲到。其实因为我觉得香港人对于饮饮食食都好有研究同埋好有要求， 越嚟越要求高。 系啊，因为其实可能你去到唔同地方试咗唔同嘢之后咧，你自己又想翻嚟试下搞，或者再改良下，咁啊演变成为咧，不如自己就整下呢啲整下嗰啲。咁当然你要有一个行动力啦。因为之前我都试过访问一个咧，佢就系自己喺香港做唔同嘅梅酒啊，又系有好多嘅味道嘅，自己去腌啊，自己去整啊咁样。咁啊越整咧，亦都即系越大又變咗自己有一間鋪頭咁樣，我覺得都幾犀利啊！ 同埋佢哋改名好得意噶，而家後生仔改名中意叫啲啤酒咧，一個係你叫港女，呢個係你叫第三者，嗰個叫港男，有啲叫鐵人咁樣噶。 咁啊，有機會大家去試下、 啊、 支持下啦。 好啊。 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远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在感觉里的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你几多点？记得戴口罩，记得戴口罩。